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喺生效紧，原来咁啊去到咧六点半钟啫，即系仲有20分钟左右啦，咁啊。唔知出面天气点啦，我翻嚟嘅时候啊，翻得早啦，咁啊，出边咧，喺九龙区咧，咁啊，大概一小时之前其实已经翻咗嚟啦，咁啊，九龙塘呢度咧就落雨嘅，曾经有落过大雨嘅，而家唔知啦，啊，转头七点钟之后咧就要问问下澳啦，咁啊，但系见到雷暴警告生效紧啦，大家都唔好掉以轻心啦，啊，而家啲雨咧系突然之间嚟嘅，吓，不过又突然之间走嘅，系咪？所以都冇乜所谓啦。好，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号陪住各位听众啊，喺2022年嘅7月7号，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我哋又见面啦，大家好啊，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成日咧都会睇好多唔同关于咧以前中国嘅书籍啦，又有啦，或者咧关于一啲譬如系大将军嘅故事嘅，哦，我自己亦都好喜欢。好多时咧，佢哋都会提到一样嘢。即系一个国家咧，最重要嘅产业咧，啊就系人民啦咁样。所以咧，喺一个地方入边啦，无论系一个国家定还是一个家庭入边咧，人咧，哦真系最重要噶。咁好多时物质上面嘅嘢咧，都变得唔紧要嘅，反而咧系下一步嚟嘅。咁如果你话人本身咧，啊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性格，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啊，点样可以磨合得到咧？原来亦都中间有好多嘅学问噶。所以有啲譬如係企業嘅老闆啊，或者係一啲公司嘅管理層啦，咁佢哋能夠咧就係將每一個人嘅性格摸清摸楚，發揮佢哋嘅長處嘅話咧，咁樣咧咁啊真係可以幫到成個嘅機構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咁所以咧，每一個人佢哋都有自己嘅優點嘅，呢個世界咧唔會冇人啊。即系唔会有人咧系净系得缺点嘅，所有人咧都一定有佢自己嘅优点，同埋揾到佢存在嘅价值。只要揾到佢哋嘅空间，即系好似成日啲动漫嗰一句，揾到佢个松，哇，揾到佢嘅领域嘅话咧，佢就可以发挥得非常非常之好啦。喺呢个世界上有咁多人唔同嘅名字，唔同嘅姓氏，咁但系大家咧都好似一样，有佢哋自己一个 superhero 嘅一个绝技喺度。你嘅绝技又系啲乜嘢呢？可唔可以喺你自己工作紧嘅岗位上面，或者喺你读书嘅范畴入面，可以令到你成为嗰个界别嘅 superhero 呢？ 总有些人在山顶，总有些人在山脚。再看谁换了个位，上和下或者倒转。总有些人幸福点，但却阻不住你争起点。是谁话少流落，没权不甘心停在起跑线。别信他，没人是推不翻的终审法院，能随便判断。明明是群众，无谓再挣扎去找出好戏演。大家都爱普通，没传奇，大气候要清淡而无味。不信你跟我，再无力买的地皮都有力成为自己。大方针要统一做只棋，未估无百家姓谈骨气，安分做百姓，直到逃离委屈世纪，在平地再写寻世纪。 有些人在侧边，总有些人做主角，别信这种胡言，自行打交叉，涂自己的脸。自某天被培育举报的手，统统要剪。凡人命太贱，人人路人甲，全受到洗脑暗星，不可以闪。大家都爱普通，没传奇，大气候要清淡而无味。不信你跟我，再无力买的地皮，都有力成为自己。大方针要统一，做只棋未估无百家姓，谈骨气安分做百姓，扎歌是心翻身跃起，搞上帝嫌弃别自欺。 出边嘅天气方面嚟讲，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今日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留意啦吓。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继续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点16分嘅时间，咁啊揭揭报纸咯。今年嘅书展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嘅20号咧就举行啦。咁啊，同期亦都有咧就系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咧就零食世界。咁啊，预计将会吸引超过700间嘅参展商噶噃。咁啊，其中啊今届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咧，更加设有咧就8大主题区噶。咁啊，设有多项免费嘅试玩活动。我个人咧咁悭家，最中意就睇到啲嘢有免费试玩。不过要排队咧，都要睇下嗰个成本嘅。如果排得太长嘅话咧，啊，留翻俾大家排啦吓。好啦，再望望先，佢哋亦都有咧，就系设有一个叫做摄影专区，咁啊有好多嘅专业嘅器材啦。咁啊，我呢啲咧就系非常之业余嘅人咧，咁啊如果有机会望下都好嘅，睇下可唔可以咧就系有啲平靓正嘅架撑咧，俾自己可以影翻几张靓相啦。咁佢哋當然希望市民就可以盡情閱讀消閒，同埋咧就係選購零食嘅樂趣，可以享受一下，係好事嚟嘅。好啦，咁啊見到呢個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咧活動入邊啊，包括一個叫做運動大本營，咁係咩嚟嘅咧？咁樣咁啊話到由挑戰者啊，一個嘅電娛媒體帶嚟嘅電競賽車比賽同埋體驗區，即係呢一類型嘅叫做電競啊，或者多咗虛擬嘅比賽咧，我有一次行嗰啲商場咧都見到喎，咁啊喺個商場入邊見到，左右兩邊好似個排球場咁啊，但冇咁大啦，當然好細啦咁樣。咁啊，見到左右兩邊咧都有啲小學生喺度，咁啊每邊咧我唔記得咗係3个定系4个，全部咧就戴住嗰啲虛擬實境嘅眼鏡嘅，咁啊佢哋就當然啦，隻手咧就手手腳腳就喺度手舞足蹈，個人咧就不斷喺度走位，好似喺度打緊波咁樣嘅。啊，咁但係望上商場嘅大屏幕嗰度咧，真係見到佢哋，原來佢哋又有盾牌啦，又有啲唔知係嗰個都唔知叫咩波，電子波，咁啊互相咧就去到掉嚟掉去啊，有陣時會攻擊，有陣時會擋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呢班小朋友咧就周圍走嘅，其實如果冇睇嗰個大屏幕咧，就咁望佢哋咧係幾好笑噶。好啦，今次咧见到呢一个咧就系运动大本营啊，设置6部电竞赛车模拟器，就俾大家咧就试玩嘅。咁另外亦都见到香港 棍网球总会的叫做棍网球示范和体验啦，咁啊提供咧一至到两个嘅一啲叫做棍网球小游戏，咁啊亦都可以有唔同嘅关卡俾大家挑战。好啦，呢、這个展览亦都有咧就系展示飞行学会啊免费飞行模拟器体验啊，呢啲好玩啦。我自己成日觉得啦，我唔识飞嘅，可以喺啲模拟器嗰度咧就飞下啊。如果佢嗰个环境咧仲可以喺香港嘅上空上面飞嘅话咧，咁就梗系更加好啦。咁啊，唔知得唔得啦。咁另外，如果大家中意话佢好耐冇去旅行，原来大会亦都设有咧就系一个摄影展区，展商啊，咁啊有好多款咧专业嘅摄影器材。头先讲过啦，今年啊一个叫做日本馆嘅面积咧，更加就比往年扩大20%。咁啊入边啊有日本国家旅游局同埋10个日本嘅院士参展，亦都有咧就系日本四大出版社之一嘅唔同参展商啦参与。咁希望咧可以将更加多景点嘅消息去到咧就同大家咧就分享嘅。咁啊睇睇个天气方面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延长咗啦，去到早上嘅7:45啦。早上6:20的时候，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练习好孤单一个，又具备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意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情迷他的冷笑，神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少。像美丽故事结局，有日离别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知了略爱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最高嘅气温30度啊吓，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45。一位仁兄啊，佢个名姓李 ，Mr. Lee， 咁佢咧啊好努力咁样喺佢一生入边不断去到寻求更加高嘅目标，终于咧揾到个钱啦噃，于是乎咧。啊，佢咧就买咗啊，大家都知道内地嘅呢个四合院啦、啊，非常之靓，亦都咧就系好典雅嘅，好有文化气息。有一日啦，咁啊有人路过，咁啊行过啦嘅时候，佢就喺呢个四合院嗰度啦，就同呢个 Mr. Lee 就讲咗句啦，喂，啊李生，呢度有棵树、啊，你不如斩咗佢啦咁样。 佢就唔明啦，咁靓嘅树点解要斩咗佢啊？于是乎咧，呢、這个人咧就话俾佢听啦：，你呢间四合院正正方方，中间咧种咗一棵树，就好似有个口加咗个木，系困难个困字啊！呢、這个李生一听到之后咧，恍然大悟啊！佢觉得即系系真系困难个困字、啊。佢多谢咗呢个人之后咧，就攞住个斧头斩啊斩，斩啊斩。喺呢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行过啦，睇到咧阿李生攞住个斧头要斩呢棵树，斩咗两刀噶啦，就话：喂，你唔斩得啊！一听到嘅时候，又点解啊？佢就话到啦：如果你斩咗呢棵树，四四方方嘅四合院里边住咗一个人，你谂下，咁咪真系囚犯个囚字咯。哎呀，今次咧李生真系左右为难啦。喺呢个时候，有一个禅师行过，李生就话啦：啊，禅师，禅师，我点做好啊？请赐教。禅师就话啦：斩啊好啊，斩咗好啊，阳光充足，你可以晒太阳。咁如果我唔斩咧？禅师就话啦：唔斩好啊，唔斩好啊，你可以咧喺树底嗰度咧就摊头下乘凉。禅师讲完之后咧，呢、這个李生恍然大悟。其实他自己已经拥有很多非常之好的生活，但是由于太过在乎其他人的看法，令到自己增加了很多不同的烦恼。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呢，当想去享受的时候，总是身边有太多的人在这里跟我们讲这一样讲那样。世间上有得必定有失的，我们自己一定要明白自己想得到的是什么，想得到的有多少，自己的心里面呢就已经开心嘅，咁啊，亦都已经足够啦。 他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工成长，如默遍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退，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碎，关好那一扇窗，雨落扇风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影尘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退，因同样那合照散聚，永未变迁是人后的真相，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同步绽放新精彩。世界在变，沧海桑田，全天候专业纪录频道。港台电视34 CGTN 纪录频道已经隆重启播，节目以英语为主，带你细看万事万物蜕变，探索时代演化轨迹，新精情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4。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喂，子峰，你想搵啲咩暑期工啊？ 我谂住去地盘做嘢，时薪都好似几高咁。 一般情况啊，18岁以下系唔可以做地盘工作噶。 咁去快餐店得啦啩？ 厨房工作都好多潜在危险噶。 唉，唔烦嘅，唔讲啦。 保持通话 ，Don't hang up。不如多啲了解职安健资讯先啦。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我系张子峰。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听听下呢个音乐咁好听嘅时候咧，佢又窒计嘅，唔紧要。喺呢个时候我都打通咗俾阿芭比啦吓，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讲翻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朝头早咧有白元浩喺度啦，啊最好啊，有白元浩喺度咧，个人啊开心啊，我自己讲嘅，自己氹自己开心。好啦， 最紧要你自己都开心啊嘛。 系啊。 开心就好紧要啦。 我自己做得唔开心啊，自己都估埋抛腮翻工嘅话咧，听众听落去都听得出啦。呢、這个诶唔想做呢、這个人就快啲换人啊咁样。所以最紧要咧就是我自己都做得开心先。呢样嘢真系冇得输啊。因为譬如翻工都系噶，其实听众翻工都系。如果你个个翻工嘅心态都系，唉又翻工啦咁嘅心态咧，其实翻到公司大家都。不断放负嘅就系辛苦啊！唉，不如反正日子都系要过噶啦，开心心过咗佢啦。呢、这个真系我人生格言啊！吓， 嗯，我觉得好紧要噶，尤其是咧，即系如果你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嘅时候咧，当然固之然开心啦。咁、如果你自己当刻发觉做嗰样嘢可能咧个满足感唔系好大嘅时候咧、可能咧就要可能都要揾自己一啲嘅理想咧俾自己追寻下，咁就知道要另外一个新嘅目标同埋新嘅方向，咁又可以再去行你自己想做嘅事嗰条路咯。 系啊，目标嘅嘢有阵时随住自己年龄身位咧，咁啊得闲。变下佢 ，tune 下佢，系咪？咁啊有啲要继续追嘅，咁咪追咯。有啲即系都发觉，哎咁上下，跟住收够丑啦，咁咪换第二个目标咯。人生真系好简单嘅啫。 冇错，同埋咧好简单嘅啫。我觉得有时即系只要你知道自己有个清晰嘅方向咧，我觉得就算几多岁都好咧，有个新嘅目标咧都唔使惊嘅。即系啲人成日都会觉得，我而家呢啲好似去到咁个年纪再追一个新嘅理想得唔得噶？会唔会好似嘥晒啲时间啊？之前系咪行咗冤枉路啊？咁千祈就唔好咁样谂。你要觉得自己咧，无论几多岁都好咧，都可以定一个新嘅目标。同埋咧，你花几多时间去追寻咧，都冇人知噶嘛。 系啊， 话唔定你真系好快就已经搞掂咗，达成咗你嘅理想。 可能是因为人生丰富，跟住可能亦都是40几50岁先创业嘅。喂， 唔俾成功噶，系咪先？一样都得噶嘛。 系啊，话唔定好快搞掂咧，即系可能之前嗰个目标咧，因为唔中意嘅关系咧，冇乜动力，追咗三十年咧都冇乜成绩。但系话唔定咧，你一搵到个新嘅目标咧，因为自己好中意又好擅长咧，哇！喺嗱嗱声已经搞掂。 冇错啦，追咗三十年都追唔到咧。即系放弃啦， 系啊，即系要真系要另觅一个新嘅目标啊！我觉得 O K 嘅，我想话咧，嗱呢几日咧嘅朝头早呢个时分咧，就好彩冇乜太阳，咁、我都俾佢呃咗，因为我琴日咧放假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凑个女翻学放学啦，咁、我就觉得呢啲钟数望见咧，即系而家六点几嘅、觉得出面冇乜太阳，咁于是咧就坐定粒碌啦，觉得瞬间咧即系晏啲咧嗰时分咧应该都唔会话好晒噶啦咁。咁於是乎咧，我咁驚曬黑咧嘅人咧，都覺得可以 OK 嘅，出到去都唔使點樣搽防曬啦，又唔戴遮啦，又唔戴太陽眼鏡啦，即係覺得應該冇乜嘢嘅。咁但係咧， 你問我梗係覺得冇嘢添啦，呢啲咁嘅天。 唔係嗱，尤其是咧，你去做運動做開嗰啲人咧，你更加唔會覺得有咩問題嘅，即係因為你覺得呢啲天氣咧都唔方會曬得黑啦咁。但我想话咧，我发觉我自己咧，真系好容易咧就会晒得黑嘅、哦。 系咪啊？你白到咁雪人咁行出嚟、哦？ 我唔知道到底自己本身系因为白，所以咧黑少少都好觉啊，定还是系咧原来同我嘅饮食习惯系有关系咧、 哦？ 因为原来咧的而且确系有一啲食物咧食完之后咧系特别容易晒黑嘅、哦。 系嘅咩？喂，你话俾我听啊！等我食下多啲嗰啲食物啊！ 吓，你想啊？你想晒黑啊？ 我觉得我自己白太过白咧，就唔好睇啊！因为咧，纯粹咁讲笑咁讲啊，我已经姓白，你仲要咁白，咪对冲咯？唔系咩？ 对冲，你咁都得？我以为富富得正嘅，我唔知啦。嗱， 会嘅， 真系咁样嘅。你食咗某一啲嘢咧，你自己可能唔觉嘅。但系如果你长期嗱，你知因为食嘢嘅嘢好过瘾噶嘛。如果有啲人咧好中意食某一啲食物咧，可能真系会食得好密嘅。即系譬如可能隔两三日就谂住食翻嗰样嘢啦咁，或者可能咧谂唔到煮咩餸嘅时候咧，都系攞翻嗰个菜嚟到配搭咁样咧。咁原来咧真系有一啲咧叫做高感光嘅食物，即系话咧长期食咧或者食得多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令到你个体身体入边咧。嗰啲黑色素嘅積聚咧係越嚟越多，即其實會刺激咗嗰樣嘢。 咁得意？ 係啊，嗱，我之前咧就唔知道原來有啲咁嘅嘢嘅。 都係啲普通嘅食物嚟㗎啦，嗰啲 都幾普通下㗎啦。例如我講啲俾你聽啊， 菜咁樣。 第一樣嘢係生菜。 哦，生菜啊，即係西生菜、唐生菜嗰啲啊。喂，我好中意食生菜嘅喎，你知唔知啊？ 咁你 OK 啊？你可以食多啲生菜。 系啊，打边炉咧有两个菜我最中意嘅，一个咧就是唐生菜，另外嗰个咧就是油麦菜。呢两个菜咧系啦，我亦都几中意食噶。因为打边炉嘅时候咧，就落下啲牛啊，跟住咧索下啲油啊，再食咧我特别好食啊。 嗱咁呢个菜类啦，生菜啦，除咗生菜之外咧，芹菜亦都系吸黑嘅， 我又中意食芹菜、哦， 恭喜晒！咁你可以狂食啦， 可以狂黑嘅，跟住 系啦。嗱，有一个你唔食嘅就系芫茜啦， 芫茜啊，唔得啊，呢个真系 咁呢个唔紧要啦，即系呢个少量嘅，我谂食啲人都唔会食得好夸张啩，我唔知道啦。 而家嗰啲芫茜嗰啲menu咧，好犀利啊！可以即 系落开芫茜落去啊！ 真系好细，我见到嘅时候咧，我你问我梗系滴汗啦！哇，咁都可以食到当热食热埋芫茜咁样，啲饮品又加芫茜、哦，你点谂到饮品你都要加芫茜？哇，呢个世界真系，不过都系嘅。有啲人咧就譬如好中意食榴莲嗰啲咧，榴莲原来又可以做咩煲汤啊嗰啲咁样嘅，我真系睇到拗晒头。 所以咧，中意食一样嘢嘅人咧，就系即系会千方百计咧，样样嘢地方都要加个食物落去。即系学你话斋，饮杯水、饮杯茶都要整杯芫茜茶咁啊。咁你就唔知啦吓。喂，嗱，头先咧，除咗讲咗两个生菜，咪话生菜啦，菠菜就系生菜、芹菜啦，红萝卜亦都系吸黑嘅。 红萝卜我都中意食吓。 系啊系啊，生菜类就系咁啦。咁水果类又有啲乜嘢咧？水果类咧就例如柠檬啦。嗱，我咧就大件事，因为好中意饮柠檬茶嘅。 系咩？ 系啊，咁原来咧饮埋咧，即系吸收维他命之余咧，原来就会有吸黑嘅问题。 哎呀， 系真系中意饮柠檬茶，所以出事噶。 我都好中意饮柠檬茶噶。 哦，咁你 OK 喎，你嘅生活都有即系可能30%已经种咗。 系咯、啊，咁唔错，即系对于我呢啲即系中意黑黑地嘅人嚟讲咧，喂几好，我嗰个食疗唔错。 OK 嘅啦。頭先水果除咗檸檬之外咧，仲有橙啦、西柚啦，同埋呢一個嘅菠蘿咧。都是吸黑的、 哦、咦，全部我都喜欢吃、哦、 那你可以试多一点啦，即你可以、就住这类，因为你很想晒黑的关系，你可以吃多一点这一类的食物啦，即刚才讲的几个类别我觉得你都 OK 的，如果你不抗拒的话、哦、不妨试一试啦。但是如果好像我这些这么怕晒黑呢，又或者其实都挺抗伤，如果一出街有紫外光啊，或者太阳晒你一阵的时候、原来很明显的皮肤会黑了一格的话，那这些食物可能就要少吃一点啦。 有冇啲美白嘅食物啊？ 又真係有喎、啊。嗱，如果咧你讲翻生果方面啦，比较係防晒嘅食物咧，即係佢可以抑制到嗰啲黑色素嘅食物咧，包括咗有啲咩咧？譬如车厘子啦。蘋果啦、士多啤梨啦、奇異果啦，嗱呢啲我都 OK， 即係呢我又 OK 喎、啊。 嗱，所以咧你食翻呢啲咧就曬黑啦。 係啦，哎呀，你要 send 個 list 俾我啊，等我下次買生果嘅時候咧，買嗰啲就係食完會變黑嗰啲先得啊。 系啊，因为如果你譬如你食咗因为你有芝士豆俾你啦，我都知道啦。譬如你可能食咗头先食咗一日橙，跟住食翻一日苹果，咁就冇啦。 哎呀，抵消咗啊！ 系啊，所以你如果真系好想晒黑嘅话咧，咁啊食多啲头先讲晒黑类别嘅嘢啦。如果你好想美白嘅话咧，就食啱啱头先讲嗰几个水果，咁可以分翻开啲咯。咁同埋唔好食完 A 又食翻 B， 咁啊抵消咗咧就冇乜用啦。 哦，喂，有冇啲唔系变黑变白啊？有冇啲系改运嗰啲生果啊？ 吓、啊，帮你唔到啊！你自己去揾师傅睇睇啦。 系、哦，或者自己多啲正能量咯，个人多啲正能量啊！做咩都好啦，系咪？ 或者做多啲好事啦，正所谓好心有好报嘛。 系、哦， 几时先有个好报就冇人知。 哎，嗱，而家咧就雷暴警告，你唔俾雷劈，咪真系好事咯。 OK， 我觉得你个人真系好正面啊！我决定继续听你做节目嘅白元浩。 好啦，转头见啦，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搞似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有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留恋，好想一笑变如愿。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挂念。早到餐假设哭笑不分，早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有着新意，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中先，之后 朝早嘅6:48啊，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嘅湿度91%，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而家先听你今日朝早有咩有阿海同我哋讲 fashion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uddy。 阿海啊，夏天嘅时候咧，我自己最怕咧就系晒黑咗自己啊！有时真系发觉咧，出完一日户外活动之后咧，黑咗成格啊！ 一格都算少了，而家啲紫外光真系唔简单。同埋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系呢种嘅习惯啦，因为咧，其实我而家就好难搽防晒。我好多朋友咧都系搽防晒咧就会搽块面啦，跟住身咧就比较难搽嘅。我自己咧，而家近年咧就衰到咧，连块面都唔擦，所以学你话斋咧，出去咧，有阵时真系即系深色咗一格至两格啦，又或者就系咧，净系记得擦块面，跟住手脚又唔擦，咁就着衫咧，我觉得有阵时都有啲朋友都会话，着啲乜嘢会显白啲啊，咁样咧，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谂法啦。 我有啊，其实我都几注重自己个样咧，显起上嚟白净啲咧，都会觉得感觉精神啲噶。 系啊。同埋咧，我又覺得唔使下下都要靠化妝品去遮噶嘛。而家近年都係興素顏啦，咁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可能我哋只係需要做少少遮瑕塊面，唔需要一個 full makeup 或者全個粉底，我哋就想出街啦咁樣。就究竟着啲乜嘢衫可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有少少懶人包嘅情況之下，我哋着咩色衫會比較顯白咧？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啊，嗱，喺阿海讲之前咧，我自己成日都觉得咧，我嘅肤色咧都算比较上系白净啦。咁我 你系白净啦， 我就觉得自己系着啲越深色嘅衫咧，就越显白嘅，唔知系咪真嘅咧？ Yes and no 啦，我自己就会觉得，当然本身皮肤白咧，我觉得喺颜色嗰个穿搭方面咧，的而且确系会多一啲嘅选择嘅。譬如有啲好難著嘅顏色咧，其實皮膚白嘅人都會carry 得到。我哋一陣間咧都會講下有啲乜嘢衫，其實你本身皮膚白著起嚟就可以，即係更加我哋嗰個輪廓會更加出啊。當然好難話，喂，你本身好白啦，再白啲會唔會白到好得人驚啊？咁樣其實又唔會嘅，即係佢唔會令到你個皮膚啊，哇，白到好似冇血色啦咁樣。但係有啲衫真係真係會皮膚白嘅人著起上嚟咧，的而且確有優勢。咁如果你話冇，芭比呢一種優勢啦，譬如好似我咁咧，我自己又唔算係好黑嘅皮膚，但係咧我係少少偏黃嘅咁樣。 係， 尤其是近年就懶化妝啦，我自己咧就會避開啲深色衫，反而最穩陣嘅衫咧就係、是、白色啦。有顏色嘅食物啦，濃味嘅食物啦，成日啲汁咧就會彈到件衫啦。但係真係冇辦法啦，咁有時情願自己食得小心啲咧，我都唔避開著白色衫。我情愿就系话喺我好懒嘅情况之下，我唔化妆， 系 我情愿望出嚟系光亮啲，咁但系食嘢我小心啲，咁我就咧选择而家我系多着咗白色衫嘅， 系 嗰、那个道理咧，同咧我哋影相咧 ，Barbie 你都会知啦，你都会做一啲拍摄嘅工作噶嘛，好多人咧就会攞个反光板，令到我哋影相嗰阵时咧，咪会好似有个打灯嘅效果噶嘛。尤其是在户外咧，摄影嗰阵时咧，我哋系唔会打灯啦，我哋用自然光啦。但系你想更加显白，其实我哋就会加反光板。 系 或者有啲女仔咧，而家影相都好叻嘅，佢哋会譬如喺自拍啊，或者自己影相或者动步机影相嗰阵时咧，其实佢暗淡咧下边可能系加咗一块白色嘅foam board，或者系一个even系一张白色嘅 A4 纸， 系 做一个托底，然后就系借佢做一个反光嘅效果咧，令到自己嘅肤色有个提亮或者更加显白嘅功效。其实着白色衫咧，某程度都会有呢一种嘅效果啦。 哦，即系自带反光板着咗上身。 冇错，即系就系咧，用一个反光嘅效果啦，令到我哋嘅肤色咧，即系望起上嚟咧，就会系白净啲。咁所以咧，点解即系你问我，情愿咧食嘢小心啲，我都会着白色衫。 嗯哼。明白，的而且確咧，白色衫另外一個令人憂慮嘅地方咧，就好似有海王派啦，好容易整污糟啊！ 係啊，呢個係著白色衫嘅魔咒嚟噶嘛，咁但係唔緊要嘅，我哋小心啲咧，嗰個魔咒有時係自制嘅，只要我哋小心啲咧，就唔好自制呢個魔咒啦。 但係啦，咁你話喂件件都白色，咁又冇乜選擇喎、啊、咁。另外一個選擇咧，其實咧就係啦，淺灰色嘅衫咧，其實同樣咧都可以做到呢一種嘅效果嘅。咁你就會避開咗就係話，我唔中意著全件白，但我中意著少少型格啲嘅色調嘅。深灰同白色咧、深灰同淺灰色咧都係灰啊，但係著出嚟咧會係有一個幾明顯咧喺膚色上面咧嗰、那個。著出嚟个效果几明显有分别噶。如果系著深灰嘅话咧，真系噶，你望出嚟个皮肤颜色咧，尤其是面色咧，真系会觉得系暗哑啲。你著浅灰色嘅话咧，其实真系做到有少少光亮嗰个效果嘅。 系， 如果你话唔中意著白色啦，咁啊浅灰咧都系你嘅选择啦。另外嘅即系我哋小心嘅选择咧，就系话我哋成日讲咧，时兴系大地色系啊嘛。 系。 是啊，就算我哋之前讲过啲山系嘅颜色啦，咁你谂下山系色，你唔会系嗰啲鲜红啊、鲜嘅紫色啊，都唔会系呢啲色噶嘛。山系色咧，通常都系啲暗暗嘅杏色啊、啡色啊、或者系一啲嘅墨绿色啊，都会系呢啲色系噶嘛。有啲人就会惊着呢啲色系嘅。咁如果你话我想玩呢一啲嘅大地色或者呢啲嘅山系服装，但系着出嚟咧又想有一个提亮嘅效果嘅话咧，你嗰、那个。色系咧，着大地色系咧，就唔好着个上身咯。你可以譬如系深蓝色或者系一啲嘅啡色、杏色着喺下身，三身你可以衬啲浅灰或者白色。咁你同样都可以玩到嗰个山系或者系大地色系嘅效果，但系就避开咗话，着咗个山系色，但系令到个肤色咧就唔够白净，就可以避开咗呢一件事啦。 系，都系嘅。其实有时咧个面色咧唔系话净系显白咁简单啊，有时咧唔系显黄或者显黑已经 冇错。冇錯，咁當然你話啦，我係中意玩啲山系色嘅，咁你本身皮膚都白淨嘅，咁你就唔需要避開呢啲陷阱啦。或者你話我都會自己做少少嘅化妝，有陣時嗰啲化妝咧，我覺得係調色嘅功效嘅啫。譬如你係皮膚比較偏黃，可能你揀啱某一啲嘅即係面霜啊，而家有啲面霜都會帶少少顏色噶嘛，或者啲 base 我哋叫做啲粉底咧，你做少少調色嘅效果咧。然后你着嗰啲大地色衫咧，大地色系嘅衫咧，其实都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讲紧就系话，可能我哋用一个自然嘅肤色，我哋唔想化太多妆，咁我哋点样用个穿搭可以，咦又做到即系美肌嘅效果咧，咁样咯。另外一只色咧就我就本身我好少呢只色嘅衫，但系无可否认，着呢只色嘅衫，皮肤系即刻显白嘅。你估唔估系咩色咧？ 系红色啊，唔通？ 冇錯，即係我所謂 friend 就唔係話將佢著紅同綠咁樣襯埋一齊，咁梗係啦。你話有啲大牌子嘅衫，佢特登梗係玩紅撞綠啦，但係唔係容易 carry 嘅。其實鮮紅色咧，佢本身咧，鮮紅或者啲大紅色咧，其實我哋叫佢做咧嗰、那個作用好似個放大鏡咁樣噶。佢係會將你嘅皮膚咧白嘅時候咧，佢會令到你嘅皮膚會更加顯白。 是， 所以芭比是很适合着白色的，但是那种所谓的更加显白呢都是那句啦，不是讲跟我们刚才讲的哇即是白到好像你没了没了血色那种白，是会将你的轮廓更加突出，甚至乎可以有少少美肌的效果。Even 呢我们叫做有少少蜜糖肤色啊，啲小麦肤色啦，我们叫做啲即是都是暗暗地暗哑丁咁样暗哑的肤色呢，其实着鲜红呢都是有帮助的，望出来呢个肤色都是会光亮一点的。不是好得鲜红的，怕自己很难 carry， 但是不知道可能真的年纪大呢， 我自己啊，即是讲我自己啦，年纪越大呢我就反而我都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我妈会讲呢，年纪大你就会越着越花或者越着越鲜色咯。一来年纪大呢我没有以前后生的时候这么愿意化妆。 是， 而家就尽量想啲嘢朴素少少，但系朴素得嚟咧，又唔想个样显得潮水，咁就唯有靠啲衫嘅颜色去搭救。所以咧，而家反而年纪越大咧，我就着多咗白色啊、鲜红啊呢一类嘅衫咯。另外有一类颜色嘅衫咧，都系我比较年少嘅时候我唔着，但系而家年纪大咗反而会着嘅。又睇你估唔估都系啲咩色系啦？ 哇，真系好难估，唔通系紫色？ 紫都可以 fall into 这一个色系里面的。 粉红色 这个是比较 general， 没错，就是啲粉嫩色系的衫啦。那个粉色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粉黄啦、粉紫啦或者粉红啦，这些色系呢都是在我们比较素颜的时候呢可以衬出来的，一个肤色是可以显白一点的。 系都 OK 喎，海今朝提供呢度咁多隻色，其实隻隻色都可以着。 係啊，即係呢個咧就係咧，希望可以省減到大家咧夏天中意曬太陽，曬完之後咧又想皮膚顯得白喎，即係女士成日都係咁尷尬噶嘛。哎呀，我又好想擁有個蜜糖膚色，但係當你蜜糖完之後咧，又驚好多衫著唔到啊，即係個面色又唔好睇啊咁樣。咁我哋以上呢啲提議咧，就希望幫到大家啦。 哎呀，我覺得好正啊！咁以後咧，拿喺衣櫃入邊啲衫咧，都可以隨處諗到啊，點樣嘅狀態，點樣嘅皮膚狀態咧，就可以有唔同嘅配合咯。 俾個藉口自己可以買多少少衫咯。 都係嘅，都係嘅，呢個唔錯。好啦，今朝早唔該曬海， 我哋有下個禮拜再傾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方表达的全部意见转达行政会议，尽快商讨并作最后决定。杨何培恩在社交平台说，争取在本立法年度会期结束之前，就方案咨询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之后提交财务委员会审议。如果成功在今个会期取得拨款，公务员最迟可以在八月追回加幅。他又說明白今次的加薪幅度未必可以滿足所有工會期望，但希望大家理解今次建議方案綜合社會對未來經濟和大環境的看法，平衡多項因素，絕不草率，亦都沒有討好商界的意思。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白元浩，无论天晴或者天阴，每日朝早六点我都会准时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任何天气都有我陪住你。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空间魔术师陈国邦，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 改变咗自己嘅睇法。 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 空间魔术师陈国邦， 当你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原来空间又会改变。 钟兆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然、蔡仲思主演《空间魔术师》。 我哋未必改变到我哋生活嘅空间，当你改变到自己嘅心态嘅时候，魔术师就可能会出现。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我本法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七点零七分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早上七点零七分，二十七度的气温，雷暴警告正在生效的，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在这里，有一些射击练习通告在早上的时间都跟大家先望一望。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啊，吓咁啊，青山靶场就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小白， 哇好精神喎、啊、今日， 朝朝早精神好啊， 正啊，精神爽利嘅 slogan 嚟，嗰啲好齐， 咦系咩？唔系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忠实听众嚟嘅， 咁啊交通方面系点咧？ 好啊，都几好噶吓，点解咧？有好消息咧，就系琴日咧加路连山道咧有爆水管咧，话来回线封晒嘅，唔知道你记唔记得？ 记得， 近住圣保禄修院嗰边咧，啊今朝早开翻啊， 系好 喺加路连山道嘅。好事啊！ 好事 系啦，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嗰段咧就全线解封，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路嘅。咁隧道方面都系嗰啲嘅铁三角啊，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嘅就系、是、咁多啦。 咦，嗰、那个北潭坳嗰个之前话咩 都有嘅， 单线双程系嘛？ 仲有嘅，咁其实继续单线双程又无谓讲啦。其实香港好多道路咧都系。單線雙程嘅，咁啊提咗人哋咁耐咯，相信啲人都知啦， 都慣咗啦呢段時間。 係啦，最緊要就係唔好影響咧嗰啲居民冇得搭車。係 啦， 係啦，有得搭車算啦，唔需要講。你知而家香港全部都老化嘅，啲路係咁修，唉，真係邊度講得咁多？ 冇辦法啦。咁有陣時我哋啲水管咧就起咗喺個即係馬路下低啊。咁有陣時要即係要鑿嘅，咁你電纜又喺下低。 冇錯。 咁我哋上網嗰啲線喺邊啊？又是在下低， 所以全部都在下低啊！ 咁你话啦，好啦，呢头咧，即系啲水管工程做完啦，嗰头咧又话喂，有条新嘅电线又再整过咁样，咁所以我自己记得啦，喺以前嘅时候都有啲有啲声音就话到，不如我哋有冇办法将佢整合翻佢，做得好啲，唔使下下咧就掘个地先至整到下低嗰啲电线啊、水管啊、电缆啊咁样。咁啊，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做嘢方法嘅，有啲地方就将嗰啲电缆咪挂咗出嚟嘅。 系啊，系系系。 即系譬如欧美都好多地方，即系你见到条电灯柱，唔系嗰啲啲电线杆啊，跟住一条条电线楞住咗喺度，跟住啲雀仔企喺上面嗰啲咧，咁就即系都有好多呢啲方法嘅。咁但系我哋咧就因为个城市结构问题，如果你话。譬如弥敦道咁啊，你唔 太密集啦，根本 你唔将嗰啲电线收喺下低，即系地底下边，系啊，咁你唔都摆出嚟咩？人都冇位行啦， 冇错。不过其实最好咧就系你话修路啦，你咪要掘地，咪嘥好多时间嘅、 啊。 其实就真系之前咧有啲地段咧，我知道系用砖嘅、一个个砖咧咁摆落去，咁佢哋撬起咧就方便好多咯。咁、但系某啲地方就唔系用砖就冇办法啦，真系要掘地一段时间啦。掘完又要等佢铺，又要俾沥青，又要等佢干，系咪先？ 系啊， 好多手续噶。 系啊，咁啲工程啲工人又辛苦。苦嘅每次工程嘅时候，系咪、 啊？我哋好多谢佢哋啊！点解咧？喺咁热嘅天时之下做嘢真系不容易噶。 系啊，特别咧系一啲譬如暴风雨过后啦，咁啊突然之间有啲爆水管啊嗰啲位置咧，其实佢哋嘅工作更加辛苦啊，所以佢哋都系真系无名英雄啊，全部都系好厉害啊！ 向佢哋致敬啊！ 梗系啦，要啊呢啲 系啦。除咗向佢哋致敬咧，我哋都要向一啲有心嘅部门咧致敬啊，就系运输署啦。 系 点解咧？其实呢一个消息都铺天盖地咁讲噶啦。其实好似喺琴日啊定前日咧。咁好多媒體都有講啦，咁同我睇電視都有講到嘅。咁、就係運輸署，你都知道啦，你都提我啦。佢其實好有心啊，佢哋咧就改善一個交通嘅基建咧，就係、是、署方咧就做咗新嘅招數，就推出咗咧一項為期半年嘅試驗計劃，就喺、是、行人過路處咧安裝一個新型嘅輔助裝置。咁提醒咧啲行人咧就唔可以咧喺紅色人像燈亮像。 紅色人像燈閃嗰陣時咧，就橫過馬路，因為好危險噶嘛。 啱啊！ 咁呢個裝置係咩咧？咁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但我哋都知啦。神光交通梗係要提啦，唔可以唔提啊嘛。咁呢個新裝置咧，就係咧紅色人像燈亮著嘅時候咧，就會有一束嘅光啊，一束嘅光就射向行人路嘅等候過馬路嘅人。 喺個頭殼頂嗰度射落嚟嘅， 冇錯啦。咁啊，就透過啦喺地面咧，或者係手機咧反射咗個紅光，咁啊提醒啲過路嘅人咧，嗱你哋咧小心過馬路啦，因為已經有紅色燈已經係著喺呢度，千祈唔好咧掛住做低頭族咯，因為而家好多人掛住望手機。係 啊係啊，掛住望手機嘅時候咧，其實因為手機都玻璃面啊嘛，咁你就可以好清楚喺個玻璃面嗰度見到咧，上面紅色一條橫線，咁已經著咗燈啦咁樣。特別咧係有好多人而家中意咧就插住兩隻耳仔。即係插住個耳麥咁樣係 啊， 咁 啊 係 係 啦，聽歌啊，聽電台啊咁樣，咁啊或者同啲朋友傾緊偈啊，咁你就冇遺疑。咁如果你仲要望住個 mon 嘅時候咧，咁你去到啲馬路嘅時候，佢即係多啲警示係好事嚟嘅。 係啊，因為佢我講翻我之前媽咪咧，都成十幾年前啦，佢就真係掛住睇手機啊，過馬路俾車撞親。 哎呀！ 哇，嚇到我真係死咁滯。 係 係啊，好彩後屘冇事咯。咁但係其實真係大家真係唔好一路過馬路一路睇住個手機，真係好危險噶。咁所以其實呢個裝置都好嘅。咁呢個裝置咧。而家暫時試驗咧喺幾個地方有噶，咁包括邊度啊？銅鑼灣嘅波斯富街同埋富明街嘅交界啦。咦，我荃灣都有份喎， 係嘛？ 我去睇下先。荃灣嘅街市街近住仁濟醫院啊。咁另外咧就沙田嘅正街近住沙田市中心嘅巴士總站啦，同埋都近嘅窩打路道禧福道， 你 都可以去睇 下。 係啊，冇錯啊。咁即係提一提大家啦，見到有紅光照落嚟咧，就唔好行啦。咁因為我琴日睇到媒體都幾得意嘅，因為你知好中意做訪問噶嘛。一訪問咧，跟住問嗰個人。去行行過馬路嗰時，見到紅色燈咧，射到佢個手機啦，或者射到個路面咧，我咁講，跟住嚇，跟住問佢咩嚟噶？都有紅色光嘅咁樣，即反而問翻啲路人，啲路人係唔知乜嘢嚟，點解無端端有個紅色光？ 係咯， 驚一驚啊！ 所以我哋都要幫手講一講啊，即係等大家 alert 少少啊嘛。 冇錯，鋪天蓋地啦，俾你啦，大家記住啦，當你見到佢有紅色嘅光射落你手機度咧，唔該你企喺度，唔好橫過馬路。 冇錯啦，咁都幾多呢啲試驗，即係半年嘅，例如之前有Toby 都有提過嗰個斑馬線啊，咁斑馬線嗰個而家都特別明亮，條連埋嗰個斑馬線個燈柱咧都有白色光，咁可以喺即係叫做能見度較低嘅時候咧。清楚見到一個斑馬線的位置都是好事嚟嘅，咁啊多啲試一試半年，睇下效果點樣， 問 下會唔會永久喺度啦嚇。 越嚟越多新嘅嘢，令到我哋更加受惠，最開心。 係啦，好唔該曬 Didi。天氣方面，你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係，出邊天氣點啊？ 喂，今日天氣咧都係陰陰天，反而冇琴日咁好。琴日咧未話望深啲咧，見到個藍天底嘅。今日咧望深啲咧，都係咧灰蒙蒙一片啊！估計應該都有機會有啲驟雨啦。 哦， 驟雨之後就出個太陽咁啊 ，very good 啦！我自己覺得，希望做到啦。 係咯， 有陣時天氣都有機會不似預期 嘅。唔知啊，係咪似預期啊？我而家睇睇個天氣預測先啦。你快啲翻入嚟啦嚇，唔該曬。天氣預測方面啊，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嘅雷暴。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30度啦，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未來。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是炎热的，但是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的。而家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见到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咁啊暂时去到咧就早上嘅7:45啦吓，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咁啊所以都系好嘅，咁啊呢段时间咧空气都相当之不错，咁啊大家可以大大力吸下啲新鲜空气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喂，早晨啊 ，Bobby。 上个礼拜咧就有人应承咗咧，继续讲下自己嗰啲情感嘢嘅。 边个？ 你咯。 边个捉佢出嚟先？ 本身我哋讲碰钉咁样，跟住讲下讲下，佢其实原来好多情感嘅 issues 咧，即系经理人都要去处理啊、协调啊咁样嘅。 我谂讲翻转头咧，又系嗰句啦吓。本人只代表個人 代表 Jerry 立場 係啦啊，因為前一集開始講起啦，即係有講起碰釘嗰樣嘢啦，即係講起個人嘅經歷啦。嗰、那個對我自己個人嚟講最大嘅碰釘因為我個背景問題啦，即係我做過工業啦，做過 sales 啦，咁變咗每一日都發生緊成百上千嘅事情嘅時候一般普通嘅所謂嘅難題。是不會令到我覺得是一種碰釘或者令到我有些不好的感覺的因為是這樣的嘛 係嘛？事情就梗係會唔會咁順利嘅，冇可能會咁順利嘅。系咪？即系又系嗰句啦吓，之前有提过一个例子，一件机器少咗粒螺丝都唔掂啦。咁、一粒螺丝可以系好小事，可以系好大件事噶嘛。咁、所以对我嚟讲就遇到嘅事情，我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嘅事情都系解决得到嘅。嗰、个所谓解决得到，只系你有提过嘅，有冇人让步咧、或者有冇人可以迁就一下咧？唔好话将个要求升高定系降低，系、只系话按住。我就中意一二三嘅，喂，可唔可以一二四啊，或者一三四咁样啊？即系唔会系话完全百分之百黑或者白嘅。咁所以对于呢啲嚟讲，我唔系话好紧张。 系， 反而咧对我自己最大嘅碰钉，我讲过啦，就系情感上嘅啦。上一集都有提过，就系话我喺入呢行即系初期，发觉咗我以为我好懂得去关心人，因为特别系我以前做 sales 啊嘛。咁我要成日湊客啊，咁你梗係好知道對方需要啲乜嘢㗎啦。 你應該睇得多啲人嘅，即係啲神水啊各樣嘢囉。 以為係啦，我以為係咁樣，我真係以為係咁樣、以為喂，就算我唔係好叻呢方面都應該唔差、但係我就係忘記咗一樣嘢啊，我去見客去接客嗰啲，只係其實係服務緊或者提供緊佢哋喺商業上有一種需要。當然係待人接物，我會令到對方唔討厭我先啦，甚至乎鍾意我，咁可能我接張單，接到張單嘅機會都大啲。咁但係講到尾都係一個叫做商業嘅抉擇。喂，啱價錢，平靚正嘅，阿 Jerry 個人又好啊，咁張單我都坐定粒六㗎啦。咁、但係做我經理人嘅業務呢，就不論係對我管理嘅人又好，甚至乎我代表我管理嘅人去接待其他人都好呢，就唔係純粹係一個商業嘅嘢咁簡單啦，唔係講緊個效益咁簡單啦、原來佢哋內心世界需要嘅嘢，佢哋想嘅嘢，唔係周不時淨係用銀紙稱嘅、因為好簡單咋嘛，俾得足夠嘅銀紙或者足夠嘅利益咁梗係唔同啦，咁但係其實唔會咁容易足夠㗎嘛、你做一件死物，你件嘢賣幾多錢啊？我件嘢賣$10 ,OK, $10 啊，俾個八折啦，咁其實件事就完㗎啦。但系俾對於管理嘅人啦生物啦，我上一集提過，你唔係就咁好似即係去講價買嘢講價咁樣，唔係話講到俾打個八折咁樣，即係影響嗰個內人嘅內心世界嘅。咁好啦，咁我喺呢一個階段我就開始學懂咗要咩叫真正關心人啦。咁、但係咧去到某一啲位咧，就以為好啦，去到第二個階段咯。就以為自己我經過咗一段長時間嘅訓練呢、我卒之知道點樣識得去關心你啦。咁、開始呢慢慢熟落咗你呢，我就會將一啲既定嘅嘢，芭比呢佢鍾意打邊爐嘅，咁、我就同埋鍾意食日本餐嘅，咁我以為我好了解你囉。咁、但係其實人係會變㗎嘛，人係會變啦， 或者嗰排唔想啊，嗰排熱氣唔想食打邊爐喎、 人係會變啦，同埋其實佢嘅內心世界唔單止係呢兩樣嘢嘅。咁你慢慢呢，當你人好得意嘅，當你以為你認識咗一樣嘢之後、突然間你又喺呢方面嘅情感上嘅碰釘、你又會跌返落嚟。咁、所以呢，喺當人與人之間呢啲咁複雜嘅情感上嘅交流嘅時候呢、其實係令到我咁多年呢最容易失落。咁失落會點呀？泄氣。泄氣會點呢？泄氣就有機會好容易會放棄， 又或者會警戒性放鬆咗先啦，專注唔到啊嗰啲。 係啦，咁好啦，你喂，咁你唔了解對方嘅內心世界啫，咁其實呢啲都唔係好重要啊。嗱，講要呢樣一定要提啦。嗰、那個所謂內心世界咧，其實唔係淨係講緊我虛寒問暖咁簡單， 即係唔係開心唔開心咁簡單， 係講緊我而家我譬如我覺得阿 Barbie 你唱歌其實幾了得喎、不過咧你喺表演嘅時候，你个表情唔系好得，咁好明显唔系净系我觉得你唔得啦，可能我真系收到啲其他嘅 comment feedback 啦，系咪？咁我点样去令到你发觉你嗰个表情唔系好得咧？ 又要舒服、又要唔嬲、 仲要你肯改。 呢 类型嘅话题咧，拗到天荒地老都拗唔完噶。你唔中意啫 ，Jerry。可能有人 我系咁噶啦，我 style 嚟噶。 系、啦，或者有人中意噶，我都有 fans 噶。你咪永遠都膠着咯！我話咧係，我知道有人唔中意，如果唔係你冇得撈啦。 係啊， 但係可能會唔會你改少少， 可以做好啲咧， 做好啲咧，更多人中意咧。咁呢一方面嘅嘢先至係我又覺得係另外一種情感嘅碰釘啦。就因為當 我認為，當我認為啫，大部分人覺得你呢一樣嘢做得唔夠好嘅時候，但係你唔覺，或者你堅持，或者你唔承認，或者可能其實係我吹毛求疵，即係其實一定係雙向嘅。呢一種嘅情感上嘅碰釘咧，我真係遇唔少。咁我就慢慢發覺咧，就呢、這個就叫做咩啊？老師論啊。對我嚟講，我係一個老師，我識得做一個老師，我懂得點樣將一啲知識、一啲經驗分享俾你。我覺得我做呢樣嘢，我恰如其分，我做得到嘅。但是我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老师是什么呢？一个好的老师是他不单止可以传递知识，不单止可以分享经验，他还有办法令到你听，令到你接受。 要服咯，同埋我想。 令到你服，同埋他会因为我讲的东西而你真的努力改变。那你喂，对方改不改变其实也不一定关个老师事。 我都觉得是，其实都要相辅相成的。如果那个人是极之极之盲塞呢， 是啦，咁但係同你讲，你讲緊嘅朋友或者萍水相逢可以係咁样囉。咁但係当我喺个经理人嘅时候，你係咁盲塞，我都要令到你改囉。因为有呢个就唔係单纯情感啦嘛，呢个係一份工作嚟㗎嘛。即係我真係要你改嘅原因，唔通我真係贪得意咩？我梗係认为有咁嘅需要啦。 咁所以其实呢，签一个经理人之前呢，即係签个艺人之前呢，或者双方系咪都应该要做啲心理评估先，睇下你咩性格夹唔夹到先。 心理评估系一定做㗎。即係其实大家嘅倾谈嘅过程，大家互相了解已经系一个心理评估。咁但係知啫，我成日都系讲过，即系又系嗰好老土嗰句，相见好啊同住难。 咁啊，一开始都有啲包装嘅，同埋可能。 芭比，你而家一个礼拜先见我，嗰十零廿分钟，你试下日日都对住我啊，即系同一个道理嚟嘅啫，系唔同咗噶。咁所以咧，喺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发觉咗，我恰如其分地做到我老师嘅职责，但系我真系冇办法做到一个好嘅老师，因为我认为好嘅老师能够感染到大部分嘅人，其实喺呢个世上系寥寥可数嘅，嗰啲全部都系讲紧系伟人嚟噶啦，系嘛？咁好明显我唔系一个伟人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变咗，喂，咁我又碰钉咯，啊，咁变咗我又会有啲因为呢啲事情，我会失落，我会泄气，但系我懂得咗控制咗，头先就提过啦，我唔会去放弃，点样去？我发觉咗，我唔可以因为我相信啦，我管理嘅人。其实大部分不论他们是已经有成就的人，或者他们自己是就算是初出道，但可能他们有他们自己某方面的天赋。去到尾可能有缘分啦，亦都可能是其实我本身我想返转头我经理的职责，我前一集有讲过的，其实我是基于你的天赋而去促成一些叫做成绩。咁所以变咗我不能够过分地以为我自己好了解你，而夹硬将我想认为嘅嘢，一定要你去做，一定要你去改，已经唔系去到话 Jerry 讲嘅嘢系啱，所以你要做。因为冇一条公式，你听我提， 个都唔同啊， 冇公式嘅。咁就因为我咁样去谂翻之后咧，我自己个情绪就会平复翻。咁我变咗慢慢咧，我个情绪上嘅碰钉咧，亦都少咗。咁所以咧，就慢慢。冇咗放棄嗰個念頭啦，亦都翻轉頭冇泄氣啦，亦都越嚟越少失落，即係越嚟越你可以話咁係咪真係越嚟越佛系啊？而家 都唔係嘅，我反而某程度上覺得咧，好多人心目中覺得咧，經理人都係站喺一個比較輝煌嘅位置啦，因為大家睇到嘅就係可能嗰個星嘅光芒，然之後順便就個經理人都有好大嘅功勞啦。咁兩者結合咗之後，就睇到好光輝嘅一面啦。但係某程度上咧，如果世人都係害怕解決問題的話咧，經理人某程度上每日都喺度做緊啲解難嘅工作咯。 咁样讲啦，答你头先嗰句先啦。如果嗰个代表嘅人，不论佢系艺人定系任何专业 界 别 嘅人啦， 如果佢唔系叻咗，佢唔系劲嘅，你根本唔知道我系经理人啦。 咁 系，即系根本冇人会留意行过呢个边个嚟， 唔会去揾啦。 系啦，咁你话至于解决问题咧，嗰方面就系一样咯。咁啦，呢一方面又系翻转头啦，对我嚟讲，完全日日喺度解决紧问题。呢啲唔系钉嚟嘅， 系 因为不论你做边一个行业。尤其是我做工業出身嘅，咁就算你哋喺個電台度，你哋都經常會有啲嘢係解決唔到啦。即係講到好少嘅事， 有新嘅要解決啦，唔好話解決唔到啦。 係嘛？做完個錄音訪問，即完錄唔到嘅部機壞咗嘅，咁你都係釘嚟㗎。咁但係如果你俾我遇到呢啲問題咧， 我眉眼不皺，我唔覺得係好大問題。 嗯 啊、對我嚟講唔算係碰釘，只係一個小嘅即係棘一棘。 嗯、 啊，反而對我影響最大喺過去一段長嘅時間咧，係情感上嘅碰釘係對我影響比較大嘅。咁、 嗯、 但係亦即係頭先亦都講到，即係去到最尾都講咗啦，我已經係慢慢即係越每一日遇到嘅嗰啲事情咧。话到俾我自己听系点样去不停咁去叫做进化紧我自己对于人际关系啦嗰种嘅历练咯，咁、所以就而家慢慢咧。近年嗰個失落係少咗嘅， 都係嘅。任何人、任何界別、任何事情遇到之後，都係經一事長一智嘅。不過當然啊，你自己長唔長智咧，就自己選擇啦。 咁、哦、啊，咁講啦，講到尾咧，我哋係首先第一件事，就算係我係作為經理人都好，首先要對自己負責咗先嘅。 係。 對自己的利益亦是對自己負責，但是對自己去操控翻，真的要操控啦、自己的、情感的情緒的起伏呢、心情好與不好呢，因為你會影響，不是只是影響工作的嘛、你會影響家人的嘛，影響自己的健康的嘛、所以、首先講到尾，第一件事我們都是要、就是、對自己負責任先、負好自己的責任，我才有能力去對於其他的人去负责任咯， 冇错，咁大家好好为自己负责啦，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Jerry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啊！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都有几阵嘅雷暴嘅。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咁啊天气炎热嘅，咁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早上啊！ 今日系7月7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9，24节气之一嘅小暑，适宜出行、嫁娶、裁衣、交易、立劝、牧养、入殓、随服、成服、安葬、开生坟。 喂 ，Kitty 啊，可唔可以再多啲啊？ 小白知足就会好。今日记。冇事情需要避忌， 耶、yeah! ！ 心情放松，样样都会变得好。今日都系环球宽恕日， 我会学懂原谅别人，忘记怨恨。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面对越来越大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坚持不会辞职，他又隔随呼吁他落台的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高文浩的职务。内阁团队到首相府同约翰逊举行危机会议，约翰逊表明会继续留任，专注国家面临的极其重要问题。约翰逊早前在国会下议院出席答问环节和委员会会议的时候，都表明会继续留任，亦都不会提前大选。因为不满约翰逊领导不力而出现的辞职潮，至今超过40名官员离职，保守党内亦都有不少人倒戈。最新辞职的大臣是威尔士事务大臣夏世文。美国芝加哥市郊独立日巡游枪击案，警方说被捕的21岁疑凶克里莫公认在逃走期间曾经考虑发动第二宗的袭击。警方说克里莫逃离海兰帕克市枪击案现场之后，揸车前往邻近的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在那里他认真考虑再次发动袭击。案中造成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克里莫被控7项一级谋杀，他当地星期三首次出庭。检控官说克里莫向警方承认发动袭击，法官下令将他还押，不准保释。

国剧八三零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炊事班突击比赛科目三是在野战环境下完成四送一汤，但烟汤恶就点不着火。当一年二年都准备完成，情急之下他竟然煮出四道不同的红烧豆腐。今次他又可不可以顺利过关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长盛装。 盛装杂志社为萧红雪成为主编举行入职仪式，副主编陈开仪支持，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萧红雪反击，直接宣布改革事项，言语间充满火药味之际，窗外突然跌落一个好似早前死去的主编林乔治的人偶。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三十八分啊，室外气温而家二十八度，相对湿度91%。 嗯，喂，小白同 Kitty 讲下呢一个啦。嗱，平时咧同我哋网络世界沟通咧，都用好多 emoji 嘅咁样。呢、个 emoji 咧喺日本方面咧就是、一个统计排行榜。 诶、话时话，我有同你哋讲过 emoji 本身都系嚟自日本噶。 系啊系啊系。 即系一个词语。 系啊，由以前即系古代嘅日本都已经系有 emoji 啊嘛。系啊，因为以前啲人唔係咁多識字，咁 聽個名字就知啦。我細細個聽 emoji 啦，點會唔知 emoji 都係嚟自日本咧？ 我細個中意食嗰啲 mochi mochi， 係啊，所以點計啊？连我买嘢嗰间铺头啊，都叫乜字乜字嘅， 系咯系咯， 系啊，所以一定 系 佢， 真系 一定关佢事噶啦啊！就算唔系都擦边球啊。不过佢哋研发咗，其实就唔止呢一个图像嘅。我知道咧有其他版本嘅通讯软件咧，其实都系日本研发嘅， 系、 即系日本当地人咧。小白都有讲啦，以至我哋嗰阵时去富士山咧，当地啲日本人啊。日本的朋友仔都話：，哎，我哋少用你平時用呢、這個W 嘅軟件嘅、用 L 字頭嗰個有機會 ，L 嗰個好似係韓國嘅喎， 係啊， 韓國多係啊， 係啊，韓國都多，但日本都多人用 嘅，日本都多人用嘅，但好似係韓國做開發嘅， 係，同埋所以佢哋好多佢哋嗰啲卡通就會有佢哋嘅貼紙咯， 係啊，係啊，係啊， 出咗咯， 係啊，都得意嘅嗰個。 嗱，講翻 emoji 先啦，嗱，今次因為你譬如傾一段説話啦，或者叫人做嘢，或者人哋叫你做嘢咧，冇 emoji 咧，你有冇觉得好似争啲，冇咁礼貌？ 会啊会啊会啊！ 我已经觉得会啦。 如果 用文字去演绎咧，嗱，譬如我好有礼貌嘅，你亦都知道嗰个人本身系礼貌周周嘅。 系 譬如话阿 Kitty 可唔可以俾支笔我啊？唔该。咁樣，但佢冇emoji， 冇嗰啲感謝感謝笑笑笑，俾個心心嗰啲咁樣，你覺得點咧？ 我覺得嚴肅啲咯，嗱唔可以話佢冇禮貌，即係佢有曬嗰啲有禮貌嘅詞語，譬如請問啊、唔該啊、謝謝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佢只係得翻啲標點符號，即係逗號句號咧，好似好倔咁啊！因為成日都話咧，齋睇文字咧，你幻想唔到佢講個情況，即係當冇嗰啲 emoji， 我成日覺得而家咧佢嗰個 emoji 咧就好似緩和翻成個氣氛咁樣。即系 hit 咁样，即系讲完 嘅， 即系讲完一句说话，吓咁样，即系咁样咯。 即系有种亲和 嘅。 系啊，系啊，系啊。喂，不过而家咧，我仲收到耐唔耐，真系好耐唔耐咧，会收到以前嗰只嘅 emoji。吓，以前嗰只 emoji 即系由标点符砌出嚟，就唔系、我。 哋圓形嗰啲一個個或者手指公 嗰度，我明啊，即係用嗰啲箭嘴啊，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跟住就砌個 Happy Face 啊，嗰 但嗰時係我哋用電腦年代就會用得多啲喎， 冇錯啦 ，ICQ 喎， 其實嗰一隻嘅舊款嘅 Emoji 咧，我見到嘅時候，而家大家要揾喺個 keyboard 嗰度一撳咧，其實都會有一大扎嗰一類舊款嘅 Emoji， 即 set 好咗噶啦，已經 係啦，其實都 set 好咗嘅。咁有好多嘅表情咧，都一樣可以出到嚟嘅。不過咧，就有一種 懷舊嘅感覺咯， 係啊，即係好舊抽葉原嘅感覺。因為其實呢只咁樣嘅 emoji 真係抽葉原彈出嚟嘅， 係啊。嗰陣時就係阿山田孝之咯， 係啊，即係電車男， 電車男啦，係啊，山田孝之好明顯嘅嗰部戲係好刻意用咗好多頭先小白講嗰一隻啦， 係啊， 但我記得咧冇呢啲公仔 emoji 嘅年代咧，我都有一個常用嘅 emoji 就係兩點跟住山括號咯。 即係 比較係啦，好似慣咗當句號咁樣用啦，或者當感嘆號咁樣用。你哋嗰陣時係打邊一個？ 以前好多眼瞓有一個二西嗰個咧，跟住有一個咧係佢又係用英文字母加啲 Billy 寶砌出嚟，有個兩隻手都做到個 V 嗰個。嗰個用起上嚟咧，你發覺嗰個氣氛又真係即係大家 幾好喎， 大家開心曬。 我同你一樣都係懶㗎啦，即係就咁一個冒號跟住括弧咧，就代表笑。 都係嗰句啦，你唔使自己打㗎嘛，你喺嗰度。撳個掣係有 噶嘛？當年係嘅，我記得 SMS 年代咧係真係要自己打嘅，同埋好多人研發呢啲啦。嗱，好啦，言歸正傳，講翻依家呢個 emoji 先， 係咪排行榜啊？ 係有個排行榜啊，就係咧女士最憎啊，啲男士咧用邊一種嘅 emoji 啊？即係男士用了這個 emoji 就很嘔心啦，即係佢係咁樣去譯嘅，咁樣翻譯嘅。 不如講咗我哋自己最唔中意嗰個先啦。 我最唔中意啊！其实 有咩唔中意啊？ 有噶， 你唔中意咩啊？ 我谂下先。 其实 我而家开咗出嚟睇啊，我又冇乜唔中意。 我中意嘅多啲嘅，其实我有三个都系中意。我中意奸笑啦，我中意戴黑超嗰个啦， 我都中意。 戴黑超嗰个咧，好舒缓啊， 系 因为懒醒咧， 系 好睇啊嘛。懒醒通常都系极度令到你所有之前做嘅嘢咧都可以融化啊，无论做好事定系做坏事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几好嘅。 两只眼星星嗰个其实我都好中意嘅。 依家最新兴嗰个就系感动啊， 感动。 眼睛水汪汪，多唔多用啊？眼睛水汪汪， 嗰个我反而少用。 系咩？嗰个可以常用。 我而家喺个我嘅常用列表就有啦，即系嗰个眼睛水汪汪嗰个，我都常用嘅呢个。同埋有一个又系新嘅，佢系即系侧侧地个头，咪融咗咁啊，融化。 融化代表乜嘢咧？ 融化唔知点好咯， 代表 好无奈咯。我嘅融化系唉咁样。 好啦，咁啊依家揾出嚟 呢个融化其实代表咩咧？ 唔知啊，等IT 嘅专家。 仲有一个咧系有啲虚线喺个圆圈嗰度嘅。 哦，呢个我冇用过。 震动啊， 唔知啊，有啲虚线，跟住咧就两点。 虚脱过可能系咪热到？ 唔会啊嘛， 唔知啊。但系作呕嗰个都几好用，其实我中意用作呕嗰个。 哦，咁根据你个调查，啲日本女士。最讨厌系边个？ 最讨厌就系石啦。 我点解？ 点解啊？因为咧，可能啊，啲日本男士咧就对住所有女性都用呢、這、一个、 哦 啊。因为有阵时你表示感谢或者表示多谢咁样， 即系 kiss 之后嗰只心弹出嚟嗰个。 系啦，系侧边即系。左邊、右邊、右邊個嘴嗰度有個心 嘅，佢嘅左邊，你嘅右邊。 但係咁講，佢除咗咧係有一個有個心嘅 kiss 之外咧，佢另外仲有一個 kiss 咧係冇心嘅喎。你有冇留意到啊？ 冇心嗰個冇事㗎， 冇心個好勁啊！ 嗰個係面仔紅啫， 嗰個面仔紅。咁我哋要轉用翻嗰個先得。 好嗱，總之咧最嘔心咧就係 kiss 嗰個。我估計咧或者咧內文都真係有講嘅，報道嘅內文亦都有講，即係話因為咧你逢人 kiss 咧唔好啊個觀感，做咩啫？你情聖啊？ 系咯， 做咩？同埋有阵时，我估小白会知道啦。日本方面啲礼数都好足噶嘛，即系唔会讲嗰啲敬语、乜语乜语嗰啲。即系譬如你对你嘅长辈、女上司咁样。 而家咧，自从佢哋呢啲叫即系叫 SNS 咧兴行咗之后，呢啲嘅交个通讯软件咧咁兴啦，其实佢哋咧。咁講禮儀嘅一個民族咧，佢哋都已經少咗 send email， 因為每一封 email 嗰、那個即係上款下款咧，你全部都唔可以即係刪減， 即係有曬格式。 係啦，咁所以佢哋都用好多呢一類嘅通訊軟件咧，咁啊多咗公仔，咁啊變咗咧，佢哋真係覺得好容易啊！溝通咧，其實真係一句起兩句止，就算都係。用敬語嘅時候咧，起碼唔使下下又咩神咩神咁打落去啊，係咪先？你入嚟就可以直接去。 即係阿 O 講呢、這個，即係點解啲女士們唔中意？第一就禮數唔啱啦，即係好似小白咁講，哇，好多本身都有好多禮儀噶啦。第二就係我。 我覺得會引起誤會咯。 哦， 係啊，因為嗱，我自己有一個經驗嘅，就唔係用 emoji， 就係再遠古年代啲咧。咁我認識得一個人啦，即係喺工作上面啦。咁我好細個嗰陣時，咁啊嗰陣時都係用文字，即係 text、SMS 啦。哦，佢咧即係我同佢唔熟嘅喎，咁無啦啦講下嘢咧，佢好快就 Hey honey 咁啊 ，Hey honey。即用一个咁样嘅称呼咁样啦，咁我嗰时就哦，其实呢个人系系啦，到底佢 定系扮外国大 系啦，咁但系原来其实佢系有嘢定冇嘢咧？我谂就系同呢一个情况有啲相似啦。 外国都会用翻 Hey buddy 啊， 系啊 ，Hey dude 啊， 系。 戏咩都好啦， 你 介意 都好啦， 唔会下次黑啦， 系啦，咁所以可能呢一个嘅 emoji 咧，就好似俾人感觉你系即系想 flirt 啊、调情啊，定系点样咧？ 女士啊，最憎呢一种，即系因为你哇个个都系咁，咁你即系错误释出信号。梗係個男人唔啱啦，咁所以咧，即係社交媒體都有社交媒體嘅禮儀嘅啦。呢個係我絕對相信。不過有啲日本網民就話咧，其中有一個咧 emoji 其實非常非常討厭嘅，更加會令到咧成個社會咧壓力大增啊，同埋冇咁和諧。 邊個啊？ 咁誇張？ 係啦，哇！咁我睇一睇咧都係喎。嗱，呢個 emoji 我每次睇完之後咧，如果人哋 send 俾我咧，我可能有少少都唔開心嘅。不過我未收到嘅，就係咧。反白眼嗰个 emoji 啦， 哦， 反白眼 系啦，即系你讲完嘢之后咧，可能人哋就咁样反白 眼。 哦，呢个比较难堪啲。 呢个系啊， 因为佢释出咗一种 你想点啫？而家你 send 呢个 message 咧，要否定我啊？ 系啦系啦， 你否定我，你直接讲系咪先？即系打开天窗说亮。 我 宁愿 你 send 作呕啊！要作呕搞笑啲啊，搞笑啲，你明唔明啊？搞笑都好重要啊，系咪先？喺呢个 emoji 嘅排行榜，好啦，咁啊，讲埋第二同埋第三位比较令人哋神憎鬼厌，或者女士比较唔中意咧，就系咧笑笑口跟住滴汗嗰个咧，哦，原来咧女士都唔系好中意。 咦？呢个成日用，其实香港嘅即系叫做社交媒体都经常出现呢个添。 我尝试去演绎啦，我估就系因为当你用呢个emoji 嘅时候咧，通常都系即系。做了一些尴尬的事或者不知道怎么或者没得收科的事你就哎呀這樣。 因为你有小丸子的 concept, 你就会明白这个的气氛 是 的。 通常不是好东西来的因为可能sorry, 我迟15分钟跟着就有这个 emoji 了。我又宁愿有一个呢都是笑啦但是不是滴汗来的反而那个水珠呢就去了旁边两边就是笑到喊。 我笑到喊、 笑到喊好好用笑到喊。 笑喊真的好好用。 它好用到呢佢 emoji 自己都有兩三個版本就係笑到側啦， 側喊同埋正喊， 同埋笑到震，好似一個 shaking 咁樣嘅一個笑啊！嗱，我印象之中係我都少用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朝頭早嘅時候講聲早晨 good morning， 跟住咧後邊加個 emoji 咁釋出一下啲善意咧，咁啊世界都會和平一啲噶。 Just 全收到。其实一要很想再抱拥，两人共对种，有微妙讯息同着步。其实一要眼神未抱拥，也能和应到，爱频密契到。 陈卓然啊 ，Got you！ 时间嚟到早上嘅7:52啊，咁啊，今朝早咧啊，搵嚟一个嘅报告啊，其实系一个调查啦，咁啊，同我哋嘅人工有关嘅， 哎呀，好紧要啊， 系啊，咁啊， 唔好讲啊。 唔好讲啊！ 唔好讲 哦，唔讲你嗰个得唔得啊？讲人哋嗰啲得唔得？ 即系唔好讲我嗰个啊！ 系 即系听者伤心啊！ 哇，咁唔系，我今日讲呢个咧系开心嘅， 咁啊好啦， 我特登拣啲 咁啊要听 五大抢手工作，就系话咧加薪幅度咧系最大嘅一啲行业啊，系啦，咁所以就开心嘅。如果你系中奖嘅话，系啦，就系关于呢个年薪嘅增长幅度， 系嗰啲咩？一定系嗰啲咩报CEO 啊，即系最 top 嗰啲啦。 诶、哎，佢又唔系、啊，有啲咧都比较前线啲嘅工种嚟噶。嗱、呢一个嘅调查咧就系、是、嚟自一个平台嘅。咁呢个平台咧就系、是、大家可能系俾一啲专业人士上去摆自己，即系一啲工作嘅履历啊。咁、大家可能会有一啲猎头公司会揾啊，即系嗰个嘅网站啦，系、啦。 你讲紧香港啊嘛？ 呢个 加薪嗰啲系咪？ 系啦系啦 系。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洗碗工呢？因为呢我成日都听很多做即是飲食业的呢，他说现在最难请的真是去到洗碗了。因为你洗碗那些他们已经有很多选择了。他们那个人工呢，他不一定要做这间，可以做另外那些，甚至乎转行都可以找到这个价钱的时候呢，呢、这個工作如果唔再俾多啲錢，冇人肯做。 係、啊嗱，呢、这個咧佢就再仔細多少少。佢話呢個年薪嘅增長幅度最大嘅咧，係一種入門工種嘅排名，即係你一入去嗰個門檻、就已經升咗咁多啦。係啲乜嘢咧？咁好啦，其中咧原來銷售發展，即係 sales development 咧，係最多嘅。佢話啲每年咧係191.7% 嘅幅度去增幅，哦、即系差唔多系 double 咁样上。 即系简称做 sales 嗰啲。 嗱，佢嘅内容包括啲咩咧？有电话推销啦，接洽潜在嘅客户，我谂即系 Coco 系 啦，同埋去到提升一啲销售啦，即系呢一个嘅门槛，原来咧嗰个嘅年薪嘅增长咧系好大嘅。咁紧随其后咧就系业务发展啦，咁都系即系超过100%嘅。紧随其后， 唔怪之咁多人入行啊，即系原来咁吸引。点解咁讲咧？点解我知道咁多人入行咧？我呢即系近呢几个月真系收得最多嘅就系、是。呢位阿先生，你需唔需要借钱啊？我哋可以你听埋先啦。佢明知系录音嚟嘅咯，即系一嚟就知道系个电话录音嚟噶啦。佢、都做到好足嘅，即系当同你倾紧偈咁样。 我谂其实都同嗰个时势有关嘅、即系你好即系生意唔好，又或者经济唔系特别好嘅时候咧、你真系需要即系开源节流嘛。即系除咗节流之外、你开源就系要搵啲人翻嚟去帮你搲啲客啊嘛。即系如果你有新客，你又聆听到嘅话，其实就即系对于你间公司嚟讲、长远就会好咯。 即系我谂咧，如果大家仲喺度谂啊，咁而家都讲埋呢个报道出嚟啦，咁而家入行会唔会太迟啊？其实个 market 我谂真系仲系好大，因为佢个升幅仲咁犀利嘅话咧。 咁调翻转，我问你啊，你有冇试过真系收到一个类似咁样嘅电话，然之后使咗钱啊？ 我冇、 我都冇、 你冇啊？ 即系冇， 我有、我有、 关于美容噶， 美容又好似冇美，但系我记得有啲银行服务我系有咯，即系我好记得我，不过好耐啦，可能都有10年8年前。 借月薪十倍嗰啲咁样 系嘛？我唔系借钱嘅，系、啦，我都会话我够噶啦，够用就得啦，唔使咁多嘅。我嗰时系俾佢讲两讲咧，我就买咗份保险。 哦， 系啊，即系呢啲都 杯噶，唔知点解嘅，即系虽然你九成嘅时间你都会话啊唔好意思，我唔得闲就会收钱啦、嗯，但系俾佢中咗一次咧、哦，其实就系一嚿钱嚟。 咁即系正如我有个朋友做保险嘅、嗯，我都有问佢 call call 有冇反应噶，佢话 call call 系难嘅，不过唔会冇反应。佢话点都系有对 team 点都系专做 call call， 点都系有啲营业额喺度嘅，系啦。 但 系 佢哋都要跑数噶嘛，即系譬如佢请十个人。如果最後翻嚟嗰個營業額都抵消唔到請呢十個人嘅價錢，咁嗰條 team 就已經係 係啦。咁即係代表其實佢哋嗰隊 team 根本上就係有個營業額喺度，仲可以 support 到呢一種嘅經營模式咯。 同埋咧，可能只不過係即係我哋啦，都係話啊好趕嗰啲人就唔會聽啦。我身邊真係有朋友咧，譬如有時我成日同佢出去啊，或者食飯啊，有嗰啲電話打嚟咧。佢讲好耐嘅，虽然佢未必每一次佢都会使钱啊，但系佢真系会听嘅，起码分零两分钟咧，即系啊，喂，我系啊，啊点样啊，咁即系佢会听，咁跟住收线我话吓、啊，又系嗰啲传销电话，我系啊，咁我话你讲咁耐， 好似 friend 咁， 系啦，我出咗以为做咩事啊，咁啊，原来我系传销电话嚟嘅，咁系佢讲咩？哦，佢真系会。留心听佢讲一次，睇下自己有冇用，系啦，跟住仲会谂下啊，而家自己用紧嗰啲 plan 或者譬如可能电话啊，即系电话网络啊嗰啲咧，佢真系会留意。 应该唔系啊？点解听呢？因为可能系 唔想同我食饭， 因为唔想听你讲嘢， 听我讲嘢啊。 唔系，应该系嚟自都市人嘅一份寂寞啊，即系有个陌生人同你咁好倾嘅，好关怀我，俾啲好嘢我，突然之间感觉到温暖啊。所以就想同佢傾咯， 所以就有呢啲促成到生意嘅機會咯，係啦。咁啊，呢兩個其實都係同一啲客户交流溝通嘅工種啦。咁嗰個薪金年薪嘅增幅咧都係好大嘅。咁、第三名咧就係同呢一個人力招聘有關啦，即係請人嘅行業。咁、另外咧可以睇翻，原來咧都有排第四至十名咧呢啲嘅入門工種，乜嘢係嗰個年薪增幅最多嘅咧？譬如有市場協调啦、数据分析啦、金融分析啦，呢啲都好专业啦、法律助理啦都好专业啦。咁啊，仲有内部嘅业务营运啦，同埋咖啡师。咦，原来 咖啡 师都嗰个增长都大，嗰个薪金。 唔怪之个个都话学整咖啡，又系冲咖啡啦。 我一听到我都想去学整咖啡添。 系啊。 幾型啊、但你唔飲咖啡嘅 嗰、那個位置就喺呢度啦。我飲咖啡手震，但我烹調出就好飲嘅咖啡。你諗下，拍日劇都係呢啲橋啫嘛。 但係你唔試到喎、 啊。我有鼻去聞啊嘛， 咪都啱嘅，即係正所謂咩能醫不治醫啊嘛，醫生有病都揾第二個醫生睇。 聞得出埋，同埋可以靠佢沖咖啡嘅聲音烹調出好味嘅咖啡，聽得出嘅聲音同埋聽得出嘅味道。 係。咁你努力啦，小白，你得嘅，系啦，你试下啦，系啊，咁希望大家都吓人工步步高升啦， 要啦， 唔理咩工作啊。好，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八点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1度嘅，而家嘅气温系28度。 法官下令将佢还押，唔准保释。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全体公务员或一家薪2.5%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多个嘅公务员团体会面。杨何培恩话会将职方表达嘅全部意见转达行政会议，尽快商讨并作最后嘅决定。杨何培恩在社交平台说，争取在本立法年度会期结束之前，就方案咨询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然后提交财务委员会审议。如果成功在今个会期取得拨款，公务员最迟可以在8月追回加幅。他又说，明白今次加薪幅度未必能够满足所有工会的期望，但希望大家理解今次建议方案综合社会对未来经济和大环境的看法，平衡多项因素，绝不草率，亦都没有讨好商界的意思。

是由很多不同的歌交织而成，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蕴藏着不同人的回忆和故事，而你的故事一定会在这里找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你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 ，Kitty 好，你哋好。 系咁啊，星期四咧未至于愉快，不过琴日港股算系几叻仔啦，因为咧原先咧跌咧500多点噶嘛，中午嘅时间，咁但系咧美市咧跌幅收窄啦，跌266点到啦，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又应该点去睇咧？而咧今日咧就系啊啱啱即系第一次咧同 Dicky 去倾偈啊，讲紧就系下半年开始啦吓，咁啊睇下 Q3 Q4 散户股民有啲咩要部署，咁啊一次过交俾 Dicky 讲啦，唔该晒。 好，咁啊，眨下眼咧，就已经嚟到礼拜四啦，亦都系呢个礼拜咧，就已经就嚟完啦吓。即系有阵时好容易有一个礼拜又完噶啦，开开心心感觉咧，就系正常嘅态度啦，正确嘅态度啦咁。讲到呢、這、一个即系点样部署下半年啊，又总结上半年啊嗰啲咁啊，一次过同大家讲啦。先讲下外围先，点解寻日港股都叫做即系低位都弹翻啲？因为当其时见到欧洲开始都唔错，因为欧洲之前都跌到一波碌噶嘛。咁最后埋单计数，欧洲都真系升得几好嘅。咁美股咧都顶翻落嚟啦。咁如果你话美股有咩留意咧，咁啊真系暂时咧。就一個記錄啦，嗰、那個記錄咧就係聯儲局嘅會議記錄啦，出咗啦。咁有啲咩講咧？冇啊，都係睇翻啲官員究竟之前開會喺度講啲咩啫。咁而家睇完，咁其實都係同大家估計嘅都差唔多，即係話繼續都會加息咯。咁但係佢就用咗啲新字眼嘅，就話咧對於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咧，其實咧都係好限制性嘅。佢用啲 restrictive 呢個字，咁點樣咧？即係局。住家咯，都冇乜計咯，因為大家都曾經有一絲希冀同盼望，就話哇，如果嚟緊美國經濟放緩嘅速度同幅度真係好驚人，會唔會聯儲局加息嘅步伐會慢啲啲咧？甚至乎再幻想多啲嘅，加完會唔會減翻啊？正所謂可加可減噶嘛。不過有陣時咧，即係聯儲局加息嘅步伐似咩？似香港入油啊！即係基本上咧，淨係加嘅，真係見唔到佢減嘅咧，感覺上咁而家都係咁嘅感覺咯。咁即係話咧，嚟緊都係預咗啦嚇，七月份就50或者75咧，就係、是、基本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唔係最後，亦都唔係終極，亦都唔係加完呢次唔使加咯。咁不過咁對於呢一個加息嘅幅度或者聯儲局嘅一啲嘅睇法咧，我諗都同市場都預期都差唔幾㗎啦。咁所以個美股咧。都定翻落嚟，咁但係你話啊，其他咧金融市場咧，咁老實啦，琴日咧就由頭到尾咧都見到呢啲中概股係麻麻地嘅，甚至乎咧講緊呢一個 即金融指數咧，係三個禮拜以嚟表現都比較差嘅，委內啊、拼多多啊嗰啲咧，都係拖累住個指數落。咁所以你話今日會唔會係啲即係話啲譬如話香港上市啊、兩地同步啊、第一上市啊，即係嗰扎即係 ADR 新經濟咧，可能會撐啲啲咧？可能真係會咁樣咯，今日咁啊，仲有即係亦都要講翻之前一兩日發生嘅事，譬如話，即係你話哦，全球各國咁啊都好緊張，咁啊經濟亦都唔係咁好，但又要加息，咁點樣咧？其中琴日會控跌咁多咧，當然其實朝頭早都已經見到嘅消息嚟㗎啦。咁啊，原因就係因為佢哋面對住經濟一個比較困難嘅情況，好可能咧都會係令到呢啲銀行嘅即係經營狀況會有個惡化。咁點啊？啊，唔該，繳多啲撥備啦，咁即係繳多啲撥備，包括匯控在內都要啦。咁有啲咩影響啊？即係佢哋可能會借少咗錢出嚟，所以琴日匯控一低開咧，其實都一路顯著咁樣跌落去。咁啊，建基於咧，亦都係即係英倫銀行嘅啲操作。咁啊，匯控好難盡嘅，真係次次都係咁樣嘅。即係英倫銀行唔准派息，咁我又冇得派，咁跟住咧又個股價又跌。跟住英倫銀行話：，增加撥備，咁我要增加啦。咁跟住佢股價又回，咁啊都係。好論盡咁啊，甚至乎即係好似騰訊，大家都好關心啦。喂，可以日日都回購啦，得嘅係日日都回購，日日都三億，好多日㗎啦，已經 N 咁多日㗎啦。但係個股價都唔升，點解？因為南非嘅股東而家即係直情係扎行曬馬咁話俾大家聽，嗱，我隨時嚟㗎啦。冇上限㗎，今次沽貨唔係以前咁三年兩個 percent 啊，仲有就係咧呢個沽貨咧係即係冇上限得嚟咧，每日都係沽價，最多咧就睇住每日嘅三至到五個 percent 嘅成交量去計啦。哇，咁佢又緊沽就又沽住咗喺度，所以回購咧個股價都唔難。咁所以點解咧個指數即係好似都係即係一句講曬，又唔係好跌得落。但真係彈唔上咯，咁所以我諗，真係好窄幅維持住而家呢個水平度，即係增持咧，可能喺而家呢一秒鐘暫時都未能夠改變嘅現況 啊。係啊，但係啲其實即係講開，講翻啲以前先啦。以前咧成日都話聖誕中啊買匯豐咁樣啊嘛，但係而家今年啊2022去到年中啊，匯豐跌到咁痛啊，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我究竟應該係喂，不如唔好再睇佢住啊，還是係而家都其實？反而是一个好价可以想想喎，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行呢？ 其实汇控呢之前呢就个股价都好返啲，原因就因为呢见得到英伦银行系面对住通胀要加息㗎嘛，咁加息就真系息差会扩阔啦，咁话晒佢哋一间英国嘅银行啦，咁系令到股价又好返啲㗎噃，咁仲有啦即系又即系回购啊，即再加埋业绩又改善咗啊，即系呢啲嘅憧憬都喺度，但系头先呢都讲到啦，即系始终喺而家呢一秒钟呢就系对于嗰个政策嘅不确定性呢又再次升温，所以寻日点解会跌得咁惨呢？呢、這个就系可见一斑，咁当然寻日冇喺港台度做节目啦，咁但系即系好客观嘅事实就系、见得到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新嘅措施咧，系真系会影响到呢啲股份。咁、但系奈何我哋香港亦都系一个好外向型嘅一个经济又好啦，股市又好啦，咁即系外围嘅一啲嘅政策啊，譬如话联储局嗰、那个即系所谓嘅会议记录啊，或者寻日英伦银行嗰个报告啊，对于经济前景睇得好暗淡啊，跟住又话担心啲银行嘅营运状况啊，增加拨备啊，汇控又话要多几多亿啊，咁呢啲就系会影响到佢即系短期嘅表现咯、啊。咁我谂呢件事咧，可能暂时呢一秒钟咧，都仲系会有少少困扰住即系汇控个即系投资嘅情绪啦。咁所以我谂就呢一刻都可能仲系偏远啲啲，咁又未至于话要好心急咁买佢咯吓。 系讲到跌得惨咧，都唔够佢嘅，即系跌到呕啊，跌到汤啊，伤汤啊，咁啊问多一日啦 ，Dicky， 因为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好似我都有问过噶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四咧，只伤汤咧就禁售期届满。咁、那个股价咧就暴射近五成，不过咧就低处未见低，见佢寻日个股价咧再跌多5.5%，咁啊收报咧就2.6%嘅。咁呢一只系咪即系有冇啲咩忠告俾大家咧？阿 Dicky， 即系都公开埋佢啦，系嘛？ 系啊， 吓即系都系嗰句，即系跌落嚟嘅飛刀就唔好接，咁啊，仲有就冇反彈上落股份就唔好鬧，即係呢個都係好客觀嘅事實，即係冇特別貶義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金融市場亦都即係好客觀啦、即係當你見到個感受其實解封，有部分管理層雖然佢都話啊，我加監㗎，即係意思係話我而家自愿性延長個禁售期㗎，咁但係你會睇到個情況就係、是。 市場其他啲投資者唔係咁睇咯，基本上就係禁制嗰刻，其實嗰日禁售期解封嗰日，其實如果你係遲少少禁制嗰下去沽咧，已經跌低過個招股價，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而家唔好憧憬佢會有一個點樣嘅反彈喺而家呢一刻出現中央，始終大家都會對於一啲即係未有一個穩定盈利基礎，就算你個概念好足嘅股份咧，都唔願意俾一個好高嘅股值咧，都係依家個。即係香港金融市場呢段時間一路發生緊嘅情況，其實都唔係香港，美國都係咁樣。 係， 所以咩湯得多咧就會傷啊！ 係 啊， 唔好飲咁多。 都係嗰句咧，咁多嘢揀，做乜嘢要揀佢咧？咁 係嘛？係啊，咁啊，轉個角度，不如睇啲相對穩陣少少嘅，講緊啲 ETF 咁啊。嗱，港交所依家有 ETF 通啦，不過通咗幾日咧，條數唔算太突出啫。是啦 ,Dicky, 咁交俾你讲下其实呢个 ETF 通你觉得系一个扩容啊定还是系即系市场深度宽度一定会拉阔咗但好似又反而未通之前呢反而受欢迎啲喎有某啲 ETF 啊成日入到个成交 top 10喎佢通完之后呢冇人买咁嘅好似唔即系交头淡静好啦 ,Dicky 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嗱呢个呢又系少少啲财经知识嘢嚟嘅不过呢讲到 ETF 通呢咁外国啲投资者都好关心因为ETF 通嘅第二日呢咁美国嗰个 C 乜乜乜嗰个电视台呢咁就访问我啦咁我就系讲呢个话题啦。嗱第一如果你话见到即系所谓嘅某部分 ETF 好受欢迎啦当然啦有两个原因嘅。一佢真係受歡迎，真係好多投資者去買賣。但第二咧，好可能係佢嗰個價格咧係出現咗一個偏離嘅情況，有啲投資者做套戥，亦都會出現呢一個成交多嘅情形噶咁因為其實 ETF 咧係有一個所謂嘅流通量提供者，即係話簡單啲一個莊家嘅制度。嗰、那個發行商會委派一啲嘅券商咧係有貨嘅，佢哋兩邊都係擺個盤喺度，即係沽又沽到，買又買到。簡單啲講就係咁啦。咁好啦 ，ETF 通咁當然係正常嘅憧憬就係話哇！咁內地嘅朋友買得喎，咁咪好開心咯。咁但係大家都會睇到今次嗰個數目係唔對稱啊嘛，即係內地80多隻，香港得四隻咁樣。咁第二點咧就係香港嗰四隻其實係一隻追蹤恆指，一隻國指，兩隻科指。咁如果你係對於內地投資者嚟講，喺而家呢刻，其實唔係而家呢刻，喺之前好多刻，根本如果你話要買呢啲嘅即係指數裏面嘅成分股，其實全部。都係即大部分啦，都係喺嗰個所謂嘅即係話港股通嘅名單裏面。當然有啲係冇嘅，譬如有啲第二上市嘅係冇嘅。咁但係會唔會因為有咗多咗嗰一兩隻，咁就會令到佢哋會覺得啊呢啲嘅指數基金係要好趨之若鶩咧？咁我又好明顯地睇到，即係內地投資者而家呢刻唔係呢一個心態咯。咁但係都係好事嚟嘅，同埋始終咧開始嘅初期咧，都總係大家都即係慢慢睇下、觀望下、等下睇下先嘅。即就算当年真係咁大壇嘢就係讲緊呢一个股份嘅互联互通即係所谓嘅沪港通啊深港通啊港股通啊内地投资者买得我哋啊我哋买得佢哋啊即当其时啱啱开都唔係话真係好夸张咁但係慢慢呢其实就会成为一个好有行之有效嘅一个嘅互联互通嘅制度咁再加埋唔係只係呢个嘛其实喺呢个通当日之后亦都有多咗个互换通嘛互换通可能个大家个嗰个概念咪更加难以理解嘅，即系唔系净 ETF Connect 就系 Swap Connect 咁啊。呢个如果要好简单讲咧，其实都系一啲掉期利率合约嘅一啲安排啦。咁啊，俾一啲海外机构投资者咧，佢哋可以做一啲即系话汇率嘅对冲。如果好简单用即系廿个字嚟形容就系咁啦。其实就复杂到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嘅嘢嚟嘅。但系就真系要好简单讲俾大家听咧，就系咁嘅操作咯。咁所以即系长远咧，呢几个通咧。都是好事嚟嘅，咁但系就唔好憧憬呢几个通咧会系带动港交所。我都记得我喺晨光嘅节目都讲过就系、是，嗱你炒港交所，因为 ETF 通啊反映晒噶啦，咁仲有即系其实开始嘅初期唔会话真系有个好夸张、好大额嘅成交咯，即系始终内地投资者都系嗰句要嚟买你香港啲股份嘅，佢哋。過去嘅渠道大部分都買到㗎喇，即係唔會話有個好大嘅差異囉。 咁大家又去參考一下 Dicky 嘅投資建議啦。咁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呢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傾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我返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呢叫埋小白出嚟先，因为呢一个呢系一个免费可以去参观嘅地方，系新开 㗎。 咁我自己觉得都几有趣，系一个资料馆嚟嘅，咁亦都几近我哋呢度嘅太子嗰边呢，你哋都知系嘛。系呢、這个， 知啊、 我见到你，哦，咁我以为你，哦、我知啊，咁样添。 我都冇乜资料嘅， 系你冇乜资料，咁你 又冇乜料，又冇乜知识个知，我想讲系、 哦。你有资本就得啦。 资本 嗱呢一个咧， 冇乜人管， 呢个资料馆咧就系同呢个榜秤有关嘅，好得意，我觉得，因为其实呢一个嘅资料馆咧就系由80几岁一间咧制榜厂嘅第二代传人啊、哦、梁生咧去到创办嘅，咁即系佢即系做呢一门生意都做咗好耐啦，咁啊一代传一代啦，佢嘅心愿咧其实就系想保存翻香港榜秤文化嘅历史，即系你谂翻细个嘅时候，即系可能我跟我婆婆去街市，佢 夹米系咪 用秤啊？用 秤啦，咁啊嗰啲榜同而家我哋榜唔同，又或者嗰阵时我哋去戏院，即系咪会入2蚊鸡落去喺橙色嗰个榜嗰度咧？佢会帮你磅重，跟住有翻张飞咁样嘅。 讲2蚊鸡，我嗰个年代系 5毫子系嘛？ 机咧，我成日认住好似坏坏地嘅，你觉唔觉啊？ 即系点啊？磅到你重咗，你想话佢坏？ 我成日觉得入咗钱就好似唔系好喐咁嘅。 嗰个得啖笑嘅啫，佢可以转下转下噶嘛。 系啊， 不过你话转嗰个咧，系咪真系转咗噶？仲喐咗几下就系帮你称咗啊嘛。 有张飞嘅嗰阵时， 系啊，张飞嘅， 张飞系唔知做咩，不过其他记录咯， 写咗咗咯，系啊， 提住自己几重。 系咩？通常都系另一半上去噶嘛。我睇啲港产片咧， 系啊，跟住自己加只脚落去。 系啊，我哥通常就喺后面企咗上去。 重喎， 咁其实 知唔知点样可以轻啲啊？ 点样诶？ 成 个尖 唔系成个抱起翻个女仔， 哦 ，so sweet， 即系通常都系 电影桥段嚟嘅，果然睇得几多， 精过啊， 零重量啊，精过啊， 系啊。嗱，咁佢呢一个嘅资料馆咧，有好多唔同嘅榜秤啦，系咁啊，又冇咁浪漫嘅，因为呢个资料馆里边咧，好多都系好实用同埋生活化，即系以前譬如你去买嘢，唔同嘅榜点样用，其实。系咯，你去医务所咧，其实嗰个榜即系有旧嘢嗰度咧，系咧、 哦， 以前都会仲有噶嘛，而家可能都有人贴住嘅， 有几多人识用又另一件事啦。 系因为佢要攞嚿铁推嚟推去， 系啦，有上面一嚿重嘅，下面加埋嚿轻嘅， 好似诊所都有噶嘛， 有，依家仲有嘅， 而家有啲诊所都仲有， 有， 系嘛，系 真系有 的。大啲个嚿咪斤啊，应该用磅啊，即系总之一个大啲嘅就斤啦，轻啲个嚿咪两咯，斤两咁样去慢慢几斤几两啊咁样咯。 系咁呢个咧就。我哋常见啦，不过喺呢个资料馆咧，亦都有好多好罕有嘅磅秤嘅，譬如话百年战前嘅机械磅啊，全球首个港斤针磅啊，即系佢有支针化发噶咧，亦都有啲咧系日本制作嘅打磅啊，咁大家可以去系啊，唔知，所以你就要去了解一下啦。咁啊，呢一个嘅资料馆咧喺太子啦，咁啊对外免费开放嘅，咁如果你需要有人同你讲解历史咧，就要参加佢哋嗰个。 导赏 团咁就知道更加多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7日系一年嘅第18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7日。1928年7月7日，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奇利科特嘅奇利科特烘焙公司售出佢哋第一片用面包切片机制作嘅切片面包。切片面包是指方便包装而用机器切成一片片的面包。1912年来自美国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奥托·弗雷德里克·罗维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面包切片机。不过他制作的原型机在一场火灾中烧毁。直至1928年罗维德大致完成一台可以完全工作的面包切片机。这部机器第一个客户就是奇利科特烘焙公司。7月7号出生的朋友喜欢揭发事情的真相，亦喜欢展示其他人内在的想法、感觉和思想，急于发表自己想法，

我得個半鐘頭時間搞唔掂啊， 因為佢兩個鐘之內， 係啊， 咁啊就話好驚，即係呢一類型嘅電影就話你唔好講俾人聽啊，個劇情咧反轉再反轉，咁啊好驚人哋講俾你聽，咁即係係咪你對某呢一類型嘅戲咧，某種程度上你睇個頭？你係估唔到個尾啊嘛， okay， 即係有驚喜，咁你先至驚人哋講，哇講咗結局你就冇咗嗰種嘅喜悦啦。咁所以今日想講下啦，喂係咪有冇睇過啲咩戲，即係電影甚至乎電視劇？你睇個開頭估唔到個結尾啊？ 有 估佢唔到， 有好多。其實但係咧呢啲定義為估唔到嘅電影而係成為咗 legend 之後咧，就慘啦，之後啲戲好難拍。嗱，我舉一個例子， 有人抄咯，變咗係。 你可以話抄，但係其實如果寫劇本嘅角度，嗰啲 twist 都係咁嘅啫嘛。除非你突然間話發夢啊、外星人呢啲就最核突啦。嗱，舉一個例子啊，鐘哥一定有睇 ，Kitty 我唔知有冇睇，你有冇睇《非常嫌疑犯》？ 冇。 有好多年前咯。 非常嫌疑犯咧，就系反转啦，即系如果用中文去讲，反转嘅最佳临摹嚟嘅。因为点解咧？非常嫌疑犯系所有每一部电影，你而家话阿庄文强嗰部叫咩啊？郭富城同阿周润发嗰套画家嗰部叫咩？做假钞票啊，做假钞票嗰一部电影 ，Kitty 都有睇啊。阿王同阿发哥嗰部咧，即系咩仿真做到最极致就艺术嗰部 两个字。 其实嗰部电影咧一出嚟啦，咁个个都喺度有啲非议嘅声音，就系话，同非常嫌疑犯一样咯。咁咧呢部作品之后咧，其实有另一啲作品咧，都系有呢啲 twist 同埋大反转啦。都系咧话，佢抄 无双啊， 都系抄非常嫌疑犯。咁因为佢 come to very very first 啫嘛，系咪先？嗱，我唔系帮庄文强导演讲说话，但系你创作嘅蓝本系咁噶啦，同埋一个系做伪抄，你非常嫌疑犯唔系做紧伪抄噶嘛，系咪先？即系喺个电影剧情入边啦。咁所以我自己好深感受啦。对，我又问翻钟哥，你讲句公道说话，嗱，当中有几多近似？导演或者创作人先知道，但你作为观众，两部你都有睇，无双你又睇， 无双又睇， 非常嫌疑犯又睇，你当年睇非常嫌疑犯都觉得系惊世噶嘛，系啊，哇咁都得噶，原来剧本嘅创作维度，你点睇咧？ 嗱，好老实讲啊，真系好两套系好唔同先，首先两套系好唔同先。如果以非常嫌疑犯咧，因为当时我睇我都唔知系呢个演员咁出名，即系纯粹欣赏一套戏啊嘛，因为始终都成廿年前咁样。欣赏套戏，你觉得佢喺嗰个创作上好厉害。 系， 当我睇《无双》嘅时候，因为佢已经打正旗号，系郭富城同埋周润发。 系， 某种程度上，我睇嘅时候有啲俾嗰个明星嘅光环遮咗嘅。 即系睇发哥多啲啊， 演技啊，又或者点样？ 一笑啊！ 咁去到后边嗰个剧情嗰个推进咧，我自己个人嚟讲就觉得，好似係預料之內， 是 有少少係預料之內。 係 咁，但係究竟係因為我掛住睇個明星，所以失卻咗嗰個嘅劇情嘅推進咧，定還是本身個劇本係咁樣咧？ 嗱， 咁呢度就可能我自己有少少嘅盲點。 係呢啲咧劇本咧，大家去咗啲偵探模式咧，好中意抽絲剝繭啊，或者找渣嘅。咁每個劇本咧都冇話完美嘅，即係。至少唔係超級多飯博咧，我就覺得已經 OK， 因為有一批嘅導演啦，以至有一批影迷咧，都係好追求咧，要完全估唔到嘅， 係 即係你以為阿 O 係男人，唔係其實係女人嚟，你以為佢係女人啊，唔係啊，佢係一隻動物嚟嘅，你以為佢係動物，唔係啊，佢係外星人嚟嘅，即係你次次都要下下都要估唔到咧，有啲人追求呢個境界噶嘛，咁但係就忘卻說故事嘅技巧。 係啊，我反而覺得咧，即係你話講去估唔到佢嘅結局咧，其實有兩邊嘅，即係一邊係好嘅，即係你哇意料之外咁都得啊，咁樣寫到咁好啊，一係咧就係你都唔係諗住佢有幾誇張噶啦，但係。你唔系真系烧嘢食啊嘛，临尾即系都会有呢一啲戏噶嘛， 就系真系烧嘢食。 系啦，咁我咧咁啱，寻日咧就睇翻以前即系一啲 post 啊，咁其中一套戏我完全已经唔记得咗佢讲咩噶啦，咁但系咧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应该睇完都有少少嬲啊，或者觉得有少少 系啦， 因为我都好少讲嘅，咁我就特登嗰阵时咧开咗个 post， 我就话个开头系几好，中间就开始离奇，但系个尾咧系。Happily Ever After 嘅尾咧，系会令到你觉得吓、有冇搞错咁样嘅？ 系边套戏？ 咁但系原来嗰套戏我 check 翻啦，因為我已經可能即係太過唔中意，咁我就冇再好有深入嘅印象啦。但係嗰個係經典嚟嘅，蝴蝶夢啊 ，Rebecca 叫做。咁原來咧佢係悲上一本小説嘅，咁之前有拍過啦。咁我對上嗰次睇咧就係N 字頭嘅平台，佢有再拍。系啦，再拍系新啲嘅，系啦，就好似2020年咁样咯。咁佢本身系一个悬疑嘅故事嚟嘅，咁口碑就两边都有啦。有啲人就哇，好好睇啊，好睇过失踪罪啊咁样。因为佢都有啲一开头我话点解几好咧，佢系讲一个丧偶嘅男人，即系佢老婆死咗，咁然之后咧就识咗一个，即系佢去散心啦，咁就同一个好似秘书嘅人咧，就开始踏入，即系有翻一啲感情嘅关系咯。咁跟住咧，嗰个人咧又好似。即系嗰个新嘅女朋友咧，就搬咗入去嗰间屋啦，好似一啲怪事就发生啦，因为佢嘅老婆啱啱死咗嘛，跟住佢老婆身边又有一啲类似嗰啲管家啊等等嘅人咧，好似唔知系咪想即系陷害佢，咁你会觉得哇好刺激啊一开头，跟住中间咧就开始。唔知讲紧啲乜嘢啦，咁我唔知道系本身个古仔系咁写啦，定一话是拍出嚟嘅时候咧就有啲偏差咁样。你知道即系你有个蓝本，咁但系到你变咗电影嘅时候，可以系第二样嘢嚟噶嘛？咁跟住到最尾咧，你系估唔到，即系本身好悬疑，哇！点解会咁样嘅？到底系咪有系啦？到底系咪有鬼？到底系咪有人要陷害佢？到最尾咧？系咩事都冇， 即系你头先 做咗做咗冇事，真系烧嘢食咁样，咁跟住你就会觉得我真系估，我就真系 最后冇事啦。 所以到最后呢一啲估唔到嘅结局咧，又系令到你啊摸不着头脑，系咯？你以为点都有啲嘢攞翻走啊？ 点知嗱，佢就系最估唔到，就系原来真系冇咯，真系 冇咯，估佢冇事啊！ 钟哥，你又会系拣边一部咧？ 我有几部嘅，咁咧又唔好话好定唔好，我只系摆出嚟同大家分享啫，纯粹。分 唔系估唔到，系估唔到好或者估唔到差都得，成嗰个 unexpected。 我觉得全部都系好啊。嗱，我第一套想讲嘅就系荷里活嘅，都好多年前啦，《The Sixth Sense》鬼眼，即系阿布斯韦利斯同个即系当时嘅小朋友做嗰套啦。 系啊， 因为你一路睇嘅时候，一路都系讲紧阿布斯韦利斯系再生。而家你唔惊剧透啦，当然咁多年啦，佢以为佢系一个再生嘅人啊嘛，一路讲紧就话喂，屋企好似有鬼，屋企好似有鬼。 系 咁一路讲嘢嘅时候，佢其实佢最后嘅时候咧，佢会踢爆咗，原来阿布斯韦利斯佢自己先至系原来一早已经系 死咗啦。 佢讲紧嗰只鬼，原来讲紧个细路仔话成日见到鬼，嗰只鬼咧，其实唔系鬼，因为佢系睇到。因为佢又即系我哋东方人叫做阴阳眼啊嘛，佢会睇到布斯韦利斯原来佢已经系唔喺度，佢系鬼魂嚟嘅。咁同埋佢有啲，我觉得最微妙嘅点子放喺度咧，就系原来鬼讲嘢嘅时候，成日嗰口要有啖气喷出嚟先噶嘛。佢之前系拍咗呢啲画面，但系你睇嘅时候系不以为意噶嘛。到佢之后嗰、那个细路仔啲人信佢，佢讲翻转头将嗰啲片段再剪翻出嚟，你先至觉得。个导演同埋个编剧精妙之处， 是 就是一早将呢啲嘢放咗喺度先，你唔觉，跟住之后去到最后讲翻咧，吓原来系，咁仲有另一样嘢咧，即系之后睇翻啦，原来布斯威利斯喺前半段啊，佢从来冇同其他人有一个身体接触嘅，咁因为哦原来系咁样噶， 只有小朋友先同佢 connect 得到， 系啦，咁所以佢呢啲摆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正咯，睇完之后，咁同埋佢成个铺排，无论个剧本。特別係嗰個小演員，即係而家當然已經係大個咗啦，係真係即係驚嚇啊！我覺得佢嘅演出係驚嚇， 依家冇 可能做到咁樣 嘅。嗰個細路仔做嘅行為都好驚嚇嘅， 大個咗之後 曳得滯，曳得滯。 仲有冇拍戲啊？ 我好似冇啊。通常呢啲細個紅嗰啲都好麻煩噶，又亂咁嚟啊！ 佢都尚算好啦，更驚嚇嘅都有啊。 係啊，亂咁擺嘢入口啊，借錢啊，賭錢嗰啲嘢咯。 咁另一套咧就叫做The Visit 啊，中文亦做探訪啊，就係、是、都係荷里活製作啊 Nicole Kidman 嗰套， 哦、 就係講一路講緊咧係喺 不速之客啊，中文亦做係啊 The Artist 係嘛 ，The Artist 係 The Artist 不速之客 係。咁一路講緊 Nicole Kidman 咧就係、是。讲紧佢同佢两个细路仔喺一间旧屋里边，成日听到啲声， 系我好中意睇嘅， 成日听到啲声，咁以为咧佢哋间屋系咪有鬼？即系又系讲同鬼有关事，有冇鬼啊？咁跟住咧，去到后段嘅时候，镜头一转咧，就见翻现代，咁现代又有间屋，即系间屋个布局系唔同咗噶吓。咁里边咧有啲细路又系成日听到啲声，咁啊系咪有鬼啊？咁喺度讲嘅时候。一路咧就用一路最開頭前半段咧就係 Nicole Kidman 嘅主觀嚟噶嘛，咁就以為係咪呢邊撞鬼？ 係啊， 咁原來調翻轉頭 去到即係而家就覺得啦、 嗯， 因為原來去到最後咧，你個 Kimmy 點解間屋咁舊咧？因為佢哋已經係以好多年前嘅人 係啊， 已經死咗。 嗯， 但係佢哋唔知道自己 死 咗、 啊，反而佢係影響緊依家依間屋生活緊嗰啲人咯。 點解間屋、啊、間屋其實係一樣，只不過係隔咗咁多年裝修過之後有啲唔同咗。咁所以咧，佢講緊現代嘅人，嗰啲人咧，其實就係真係撞 鬼啦，因為見到 Nicole Kidman 啦，係啊， 係啊， 好睇啊，好睇啊， 呢個 可以睇下喎， 呢個睇嘅 The Others 係啊， 好啦，咁另一套咧，好快講講咧，就係當然係我首推，我到而家冇辦法超越嘅，就係當年阿郭富城嗰套殺人犯啊， 哦， 殺人犯，我哋都冇辦法超越。 彭兄 弟係啊，唔係彭兄弟啊， 哦，周顯陽 啊。因為阿太叔叔最後咧，佢用咗差唔多十分鐘時間，將成個故仔由頭到尾講一次俾你聽。嗰度我係久久未能忘懷嘅，即係點樣為之去到最後。 我有啲掛住你老婆， 係 帶個細路仔講，因為個細路仔有不老者， 有不老者 係好難拍嘅。其實當然你見到荷里活拍孤兒啦，即係有個 孤兒 嗰個細路女嗰個，咁因為佢 cast 到一個好嘅演員，同埋佢之前鋪陳好多，我覺得好難嘅，好難去做。你都好難入信，你覺得個僆仔會殺人，你已經覺得好難入信啦。 同埋點解我對呢部戲久久未能忘懷？除咗個劇本去到最後，佢全部講曬俾你聽之外咧，某種程度上，因為佢個頭嗰十零廿分鐘，我真係覺得唔係負面，係正面嘅，係真係拍得好好睇。咁你開始個頭拍得咁好，我對佢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啊。咁所以去到最後啊！ 所以就同我頭先個感受一樣啦，哇！咁驚嚇嘅， 你真係咁樣講俾我聽，唔係話你真係講俾我聽，佢真係講俾我聽， 係你估佢唔到咯， 估佢唔到。 話題用光了，然後熱情用光了。开始内疚，和你怎么寻求？难找出今后，始终都需要老实放手。越平静，所以越难受，并无人犯错，更难追究。平淡里形成分手诅咒，任谁也没方法。改写挽救，愿我们说话，宁愿有对话，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吗？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完结很可怕。若然热恋过是场祸，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未来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错。没有人说话，还是怕说话，害怕说穿了彼此还牵挂，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有人说话，沉默里结疤，幻想深爱过后，其实是心碎吧。如若不想收线，难道不可怕？ 早上时间8:53啦，听过张子枫嘅新歌《保持通话》，Don't Hang Up。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2022年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英文新用语诞生啊！今朝要讲嘅就系两个英文字 FR。到底 FR 嘅意思系乜嘢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意放慢扑出气流，不摆动，不钻研歇后，再泡沫这现况是最优秀气候，坚持魔咒。你我也罕有，为何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再消逝，我最想便见你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徒生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安慰。疲于幽暗，各就各位靠近，要小心不要自困，希望也来临，跳进衰败变真。 刚才讲到，今年的新字当中出现了两个英文字的缩写 FR。听紧晨光第一线的你，又知不知道 FR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FR 就是两个英文字的头一个字母，分别是 for real 两个字。不论你是想强调自己所讲说话的真实性，定是还是质疑其他人故事的精准程度，你都可以用 FR 两个字来代替。这个字很多时都是出现在人的对话当中的，不过不是面对面那种，而是通讯软件里面。例如人家跟你讲了一件令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就可以打翻这两个字 FR 来到回复，去到表示 For real? 真的？这样的意思咯。又或者如果你好想告诉人听自己讲的嘢是珍珠都冇咁真的话，你就可以在讲完那句说话之后再加上 FR 两个字告诉人听，真的真的，千真万确。记住啦，这两个英文字都几好用的 FR for real。 若然下一次你想质疑人哋讲的嘢是不是真确，又或者想告诉人知自己讲的嘢千真万确，你都可以在后面加一句 FR for real。 不过这两个英文字的缩写暂时就只是在网络上面和在通讯软件上面打字的时候比较流行。若然你都想掀起这个面对面讲 FR 的新潮流，都不妨一试的。不过 FR for real 你真的打算这样做？ 第32届嘅香港书展7月20号咧就会举行啦，咁啊亦都原来咧系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纪念活动之一啦，咁啊都希望会搞翻，因为其实咧做咗两年咧，因为疫情咧有阵时又停办啦，咁啊有啲咧时候又要限制人流啦，其实咧限制人流嗰一日嗰个书展我有入去嘅，因为其实。我想感受一下疫情底下啦，大家嘅书展嘅模式系点啦？个模式系完全唔同嘅，少咗好多人买嘢啦。每掂完一本书之后就搓手啦。咁有啲家长咧，即系我之后睇翻啲访问咧，有啲家长话咧，其实佢入去书展咧搓咗20次手咯。即系你每一个 booth 啊，即系每一个摊位都搓一次，咁系啱嘅，即系唔系话怕麻烦，但系。究竟今年可唔可以香港喺即係叫疫情真係可以進一步退卻底下去搞一個書展呢？咁呢個我都好想去參與下啦，因為有啲 亦都證明咗咧，佢係中意打二十次書釘嘅， 係啦係啦係啦， 證明睇又唔買， 係啦係啦，唔知有冇買嘢啦，買唔係有冇買嘢唔知，呢都係媒體嘅報道嘅。咁期待7月20号舉行嘅書展，我自己都有啲朋友仔有啲作品推出啦，咁都要支持一下撐一下。同埋书展都是集体回忆啦，钟哥你都喜欢入去写下书啊，又出下书啊，又喜欢 以前 叫做又睇下书啊咁样啦。 咁我成日都系讲嗰句，即系如果你譬如我以前有写书咁样啊，咁喺书展当系一个发布，其实一件好事嚟噶。咁你作为作者又或者读者都有一个接触啦。咁另一样咧，我成日都话大家如果行书展，唔好谂住行一次书展。 其他時間就唔行書譜， 係 咁你書展咧都係一個即係一次過有一個盛事，大家去令到大家提一提，原來有一個閱讀嘅需要同埋一個習慣啦。但係有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啊，我行咗書展，我嗰年就唔使行其他鋪頭噶啦。咁呢個就冇啦。咁另外另一樣，你唔好諗住喺書展買咗書之後，其他時間你可以唔使買書，因為一年裏邊都有好多時候有好多作者有好多新嘅著作嘅。 Kitty 都可以入去啊，因為入去書展咧。咁逼人啦，你可能攞住咁多書啦，其實都係一個書展筋骨嘅好機會嚟嘅。 即係入去，你係咪食字啊？書展， 書展啊，即係書展嘅機會又嚟啦，就係書展筋骨。因為其實好逼人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去翻最書展盛世嘅年代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啲詳情啦。不過成人張飛就要25蚊咧，我覺得貴咗啲。如果要減啲咧，就非比絕啦。咁樣可以大家都推動閱讀風氣嘛。 公路的潭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潭尾对出。锦绣花园大道出翻去新潭路都是塞车，新田公路来回方向通去锦绣花园回旋处的支路亦都是车多。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狮隧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朗平村、喜平楼、东涌东堤湾畔九座、将军澳翠林村、康林楼、上水新城路21号金湖居、屯门山景村、景乐楼、黄大仙天马苑、晋升阁、东涌御东苑、新东阁、大埔太和村、喜和楼、蓝田启田村、启仁楼同埋粉岭长华村长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落户香港， 是全国首个专为粤港澳大湾区而设的频道。 大家可以在 FM102.8 港台网站 rthk.hk 以及流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或 RTHK Mind 收听。 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记得收听。 在这几年前。 我作為香港的新生代，我覺得突破困難其實是需要很多嘗試。 回歸原創微電影《出發2022》，鍾少濤、陳國芳、湯寶如、梁佩儀、馮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間魔術師。 我是鍾少濤啊，咁我希望嚟緊見到嘅香港都係可以所有人都可以有一個舒舒服服屬於佢哋嘅家。 《出發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點，港台電視3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每朝六点开始，我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迎接晨光第一线。当你见到晨光第一线，记得听住晨光第一线。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梁明忠。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9:09，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最多曾经跌172点，中后段表现向好，最后有得升的升69点，标普500指数升13点，连升三个交易日，纳斯达克指数升39点。不过港股 ADR 全日都是偏软，按比例计算就要跌144点，看来今天港股继续沉下底先，转过头开始怎样看呢，要交给啲散户去看实个市了。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啊，请嚟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啊，熊仔 Sir 啊，同我哋分享嘅。早晨，熊仔 Sir。 喂，早晨，早晨，你好，你好。 早晨啊，喂，今日咧，先讲下啊，通常咧睇翻熊仔 Sir 咧啲 record 咧，大波咧都大好多啦，而且咧教练嘅经验亦都好丰富啦。嗱，不如我先问一下先，我见你都有带啲大专嘅女子队啊，或者粤组联赛女子队啊。 系。 有阵时你觉得女仔咧系咪仲俾心机练习过男仔嘅咧？喺篮球嘅世界，我想你讲下啦。 我觉得女仔系好刻苦咯，即系你话系咪俾心？其实大家香港运动员个个都俾心机嘅，不过就女仔会刻苦啲，同埋佢哋会有耐性多啲嘅。可能佢哋唔可以即系单对单好强去打啦，佢哋可能都要打组织多啲嘅。咁面上佢哋耐性同埋嗰个态度系会坚持得耐啲嘅。 系，但系男仔就可能见自己啊，即系NBA 啲球员点样、啊？哦 ，step back， 嗰排兴啊，就系、是、咁 step back，、啊、跟住呢排兴 fade away 咧、啊，跟住啊呢排练习 fade away， 即系变咗。你觉得香港嘅普通嘅年青人练习篮球系咪都有呢个通病咧？定还是你看知系一件好事嚟嘅咧？ 呢、这个唔系好事咯，我觉得香港应该要多啲组织嘅，即系可能我有耐性，可能去将个波一定要送到去边个位置度嘅，即系唔系话每次过一场我哋就系目标就将个波射上去。咁呢样嘢变相可能我哋打篮球都要同队友夹噶嘛，咁你球球都谂住将我掉上，咁我做队友，我谂住帮手嘅，咁我就睇住你，咁帮唔帮唔到手，佢就觉得哎呀。好似冇用咁样咯。 嗯，但系唔系噶，篮球系整体运动嚟噶嘛，系咪先？ 整体运动啊，啱。 强如米高佐敦当年嘅公牛王朝，系咪先？你都要有洛文抢篮板啦，都有要有呢、這个史国迪帕宾去做二哥啦，系咪先？嗱，当然我哋讲米高佐敦年代系大家都差唔多年纪，依家一定系讲字母哥噶啦。字母哥噶啦 ，OK， 依家唔系讲嗰一种打法。嗱，睇到 NBA 篮球风潮都有啲唔同。嗱，上一集咧，我哋买咗关子，话叫熊仔 Sir 咧讲下一啲射波动作，点样先可以提高嘅效能，同埋个稳定度高一啲嘅一啲输出。因为我哋细个咧就打篮球 ，even 打学界啦，其实有阵时唔够胆射三分，点解咧？觉得自己会唔入。教练阿 Sir 即係旁邊，你一攞住個波射三分咧，一定鬧你嘅。你個波咧，即係我哋成長嘅年代，個波要傳曬咁多個人到手，你先好諗傳射鏟。但係依家唔係㗎，一個半場兩下插花，跟住少少 angle break 又好，唔 break 又好就射啦，係咪先？入就入，唔入啊，翻去回防。即係嗰個氛圍好唔同。哇！我真係想講，如果我依家即係我僆仔嘅時候係咁樣打波咧，教練一定唔會俾我出場，一定鬧死咗我。好啦，熊仔 Sir， 你專業嘅籃球教練，俾你分享一下呢、這個籃球嘅風潮啦，以至點樣可以有一個射波穩定嘅輸出咧？ 如果講喺比賽度咧，我就覺得真係要知道你自己狀態先。如果你自己個狀態好咧，其實我相信你只要有空位就應該出手嘅。 嗯， 即係無論嗰球波到最後係有幾多時間都好，你係有機會出手咧，就好過你等到最後一兩秒，啱時間先出手，咁有空位就應該出啦，冇理由等時間。個時間出現，但冇空位，咁到時咪變咗你個機會都冇咗咯。 係。 咁呢樣嘢首先就知道自己有冇狀態。咁另一樣嘢就我覺得就係、是、你究竟嗰、那個所謂有個翁 Sir， 咁佢好多時都講大心臟，有時籃球員就係個心態上一緊張，或者你唔係好有鬥心嗰種咁。好似冇乜信心咁咧，其實你平時好準咧，去到球場就變咗唔準。係啊，我覺得心態都一個喺射波上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好多時打籃球，你可能去街場打波，最尾嗰球可能係贏輸關鍵。咁如果你係射手，喺街場更加要出手，即係唔好介意話啊呢球波我出咗點，出咗先，練咗先，輸都係街場輸啫，都唔係啲真係比賽，咁都係練習嘅一個要諗嘅位咯。 係呢啲就係心態上啦。好啦 ，practical 啦。舊時我哋僆仔射波咧就好中意用手腕嘅，依家咧射波咧就成個人力從地起咁樣射，即係見到 Curry 都係咁啦，用多咗腳嘅咁樣。咁你會覺得點先為之好嘅一個投射嘅姿勢啦？第二就係點樣可以增加個穩定性咧？ 咁咧，我覺得呢個射波咧，第一樣嘢一定要諗手踭點樣向住框。好多時第一樣諗咧，就諗點樣練個手踭。依家好多時啲人好似之前練手腕啦、手指，我覺得去到最後，我之前我記得 Kobe 班人咧就講過話，佢手踭對框就入噶啦。捉准手踭对框对得好靓啫嘛，成个姿势都靓啦。即系唔系话我点样推个波上去，又点咩咁够力，而系话你本身手踭可唔可以对框先？对咗框，其实个姿势就应该就开始会系标准嘅。咁另一样嘢点样练咧？呢个手踭咧，我好多时我教学生都希望有个学员咧就揿住手踭先。咁我可能拎住波噶嘛，咁我就向上，起码我向上嘅时候系慢慢向上啫，唔使好大力嘅。之后落嚟咧，去到差唔多出手位个额头位咧，你停喺度。停喺度，咁可能个学员咧，或者个朋友咧，试下将你个波咧抹一抹去，拍下左拍下右，咁你个波就去到出手前咧，都仲有一种感觉系咩？我要揸稳佢嘅，唔系话去到头个顶就放松晒，就准备是但发手腕或者推上去，之后咧先至再将个波放翻落地下，一次过做晒上手踭，跟住准备喺额头出手，咁变咗咧就发觉哦，原来我上嘅时候咧手踭系有种感觉系随时系要有啲对抗力嘅，唔系得个快嘅，咁呢个系喺我教学生当中咧，系好重点要有嘅嘢咯。 哇！我一路听熊仔 Sir 咁样讲咧，我只手都不其然做出一个投射姿势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夏天来了啦，抽多啲时间咧，咁啊，即系学下打篮球啦，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打篮球梗系揾专业嘅教练啦，咁啊，可以揾下熊仔 Sir 教你啲波啊，或者即系上去个 IG 啊、YouTube 嗰啲睇下佢嗰啲教学片啊，咁样啊，等大家 認識多啲籃球。我都谂住会拍多啲嘅，如果大家有兴趣，会拍翻多啲嘅。 梗系要啦，你都唔好懒啊嘛，阿 Sir 咪讲笑。好啦，咁啊，下集再请熊仔 Sir 咧讲多少少关于热身嘅重要性，好吗？唔该晒熊仔 Sir，thank you， 拜拜。 will of the people。 新时代奋斗者的面试已经进入后半部分，哪些奋斗者能够通过面试正式入围新时代奋斗者呢？ 怎么毫无准备走来呢就参与一个轮选嘛，这真的有可能的。 音乐表演对于我来讲其实它是我一个支柱 来的。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你想努力一点赚钱就没理由入这行的，这个个个都在辛苦。 7月10号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新时代奋斗者。 早餐有冇兴趣食只香蕉啊？今日讲下香蕉嘅好处，因为香蕉嘅好处真係好多㗎，包括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改善便秘，降血压，甚至可以令到你呢心情都开朗一啲。如果你觉得呢排呢唔係好开心，不妨食只香蕉啊，你有机会开心啲㗎。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奥。 早晨，今日朝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入面电话旁边有 Daniel 喺度。早晨 Daniel。 早晨啊，小孟。 早晨啊，咁今日朝头早呢，系啦，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嗰个 Morning Call 嘅时间交俾你呢，咪想点俾朋友啊？ 都系嘅，以前嘅一个旅行团嗰时识嘅团友囉。 哦，团友咪嗰阵去叫咩名话？ 叫 Ryan。 Lion 啊，狮子嗰、那个啊？ 唔系 Ryan。 哦 ，Brian 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啊，佢系嗰阵时同佢一齐去边度玩啊？ 去西班牙。 哇，西班牙。哦， 西部咯，系。 系，咁啊，有冇去？ 西班牙咯，系。 有冇去睇埋啲球场啊？嗰啲咁样嘅嘢咧？ 有啊，巴塞，好似巴塞同 皇马， 有一个唔记得。啊。是啊是啊，皇马。 哦，巴塞皇马睇晒真係冇得输啦。好啦，咁点解嗰陣时同佢特别 friend 啊 ,friend 到而家都仲要点唱俾佢呢？ 嗰陣时因为嗰时我仲未搵到嘢做，咁好难搵嘢做，咁同佢呻下囉。 哦，呻下咁到而家。 嗰时好紧张啦， 咁 虽然都唔係咁好㗎啦，不过但嗰时冇办法，好烦。 係啊，好啦，咁同佢 friend 啦。咁而家有啲咩喺佢生日嘅时候想点唱俾佢听呢？ 我想同佢讲，我而家搵到嘢做啦，而家做搵嘢好开心啦。 想 希望你一度开心，虽然咁耐冇见我，我都想搵返你。 係。 得闲同要出嚟玩啦。 要啦，即係有句说话就叫做好友呢就常相见。咁就算而家你话抗疫期间啊未必成日见到嘅，唔緊要㗎，咁大家就多啲聯絡囉。而家科技咁方便，你拎住個電話，我朋友去到邊呀，天腳底你都搵到佢呀，唔使擔心喎，係咪？咁多啲同佢聯絡囉，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OK， 多謝你點陣，多謝曬 Danny， 拜拜。 好，拜 拜。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用着我把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美妙，就算只过一秒，都觉得很美好。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用着我把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美妙，就算只做一秒，都觉得很美好。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 3388，而家去打电话嚟啦。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说话想讲，想点首歌俾你身边喜爱嘅朋友又或者家人都好啦，咁有啲说话想讲嘅话咧，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做个登记，电话号码系18723888。 最爱糖糖。 晨光追踪31， 星期四的早上的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是的，今天港台电视有什么好节目先？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31台下午6点半有这个小朋友真人 show， 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继续咧跟阿欧善仪姐姐呢位主持人咧去教一下嗰啲肥仔肥妹点样 keep fit 瘦身啊！咁啊，上个礼拜玩咗舞狮啊嘛，即系好动态啊，玩到身水身汗。咁啊，呢个星期玩咧静态啲嘅运动，就系、是、做瑜伽。咁啊，做瑜伽咧，即系对大朋友嚟讲都未必咁容易啦，更何况嗰啲扎扎跳嗰啲小朋友咧。咁啊，今次呢个教练好有谂法啊！即系佢咧将呢个瑜伽呢个运动咁高难度嗰啲动作结合成为游戏，咁啊氹到啲小朋友玩得头头是道啊！咁啊想知道咧佢哋点样搞法咧？今日晏昼6点半要留意呢个节目。 哦，不过你都唔好睇轻瑜伽，你以为好静态，其实做每一个动作你 hold 住咧都可以出好多汗。 系咧，即系睇我哋侧边睇又好静啊，实际玩就知道有几坑啊！ 冇错啊，咁啊大家可以一齐睇下呢个节目啦，六点半钟去到晚上7点半咧有铿锵集。 冇错啦，咁啊，今晚同大家睇下呢个文化传承嘅话题啊，咁系咩咧？就根据啊呢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咧，即系原来咧保护一个社群嘅文化遗产系每一个地区嘅重要任务嚟嘅。咁啊，所以今集咧就带大家睇下咧呢个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啲乜嘢，同埋佢哋有冇得到适当嘅保护。咁啊，亦都会去了解一下咧，我哋嘅政府咧有冇即系点样去实践呢一个公约嘅精神啊，同埋当中咧佢哋有啲乜嘢长远嘅发展目标同埋个蓝图系点样嘅。咁啊，我都好想知道我哋点样保持住，即系维持住我哋呢个文化传承啊！咁大家一齐要留意一下啦。 啊，保护呢个文化遗产就梗系要出心出力啦。咁但系咧，保护我哋嘅健康都一样要。咁所以八点钟咧就要睇埋呢个港台抗疫健康蛋啦。 冇错啦，呢、這个健康蛋就真系蛋哥郑丹瑞啦。咁啊喺呢个疫情底下，佢教我哋好多呢啲健康嘅小贴士啊。咁啊。今集咧佢教我哋啲乜嘢咧，就係、是、呢個腦部受創傷之後咧，有啲復健運動啊，即係未必人人都啱，不過即係睇咗又代起代旁下身啊，即係好多時候咧，有一啲朋友咧，即係可能撞親個頭啊，或者車禍啊、中風等等咧，都會令個腦部咧受到損傷嘅。咁啊，今日咧嘅節目咧就請嚟一位咧體適能嘅教練啊，去教大家做一啲咧專為呢啲頭部創傷、腦部創傷患者而設嘅下半身嘅運動，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咧。即係 keep 翻嗰個體能咁話嘅。 好啦，去到晚上10点半咧，就有我們的征途。 係啦，呢個係一個中國紀錄片系列嚟嘅，咁啊好犀利啊，係嘅國家航天局咧，即係用咗4年嘅時間去咧做一套嘅紀錄片，去講乜嘅咧，就係、是、去探查一下咧呢、這個中國探月工程啊，即係上月球嘅工程。整個工程已經用咗17年啊，咁啊1年3集咧，為大家咧揭示下當中佢哋點樣去到由計劃到實踐啊！ 好啊，咁啊節目好豐富，大家要黐住港台電視31啦，唔該曬， 拜拜。

需要找些时候给自己透透气舒缓一下。每个人用的方法都不同，有人喜欢做运动，有人喜欢去郊外接触大自然，或者约埋三五知己饮翻两杯，自己亲手下厨或者欣赏艺术作品。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想有一个轻松的空间。我自己喜欢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行下玩具铺。我有个朋友大家兴趣一样，不过最近我们的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午饭时间快闪一转。我们的行程会是这样的，限时一个钟头，首先去茶餐厅医肚先，好熟手地点餐，因为来来去去都是去那间，没什么款式可以拣，但是我们已经习惯。叫了两个午餐，开始天南地北倾下偈，分享下玩具情报，捉紧时间，食完之后够钟起程。由于我们好熟悉附近环境，知道要去哪几间，所以有一条好清晰的路线图，好纯熟在这条街转左，然后那条街转右，到达第一个目的地，进去看看有什么产品，看完转身就去另一间。我们不会花时间在其他店铺，由于时间有限，所以目标很明确。早两日在路程当中，我朋友突然伸了一口气，我问他什么事呢？他说之前两日跟他太太行街，期间他老婆说得最多那句就是等一等，看看这间先啦，每行两步都要看一看，无论只是在外面看还是入店铺行，总之不会放过任何一间。我说你太太喜欢看衫，当然会留心一点的。我朋友说他不是只是看衫，是任何铺头都要看，不同类型他都啱，所以每行两步就要停一停，所以觉得好晒时间。他跟他老婆说这间有什么好看啊，老婆就会说你好赶时间咩？总之他要慢慢行。我朋友说都是跟志同道合的朋友行街比较轻松啲，唔使浪费无谓时间。我听完之后即刻笑出嚟，佢问我笑乜嘢啦？我话每个人喜欢嘅习惯都唔同。我问佢有冇听过男士同女士行街买嘢嘅分别系乜嘢？我朋友话冇喎。我即刻话啦，男士买嘢系心目中先有一个目标，然后去街。所以目标以外的东西不会花精神，不会浪时间。女士刚刚相反，是出了街之后先看看有些什么啱，所以不同类别的店铺都要行一行，看看有没有东西啱。我朋友听完之后目无表情就说，那即是怎样？我说陪太太行街，请转换另一个心态。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爱你爱到发狂，发晒狂。我爱你爱你爱你，买水放大。我爱到我快发狂，十发狂。我爱你爱你爱你，买水放大。我爱到发狂，要发狂。我爱我要爱到你发了狂，发晒狂。要你爱你要你买买买，哎哎 ，woo！ 慢慢慢慢。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昨日咧，终于就实行咗个大计啦。我记得前日咧就不如我想试下打个芫茜酱嚟蒸排骨。咁、嗯、初初咧我就谂不如 mix 腐乳啦。咁后来都系冇啦，不如试下 mix 面豉啦。因为 重口味得滞 啦，重口味得滞。咁、嗯、啊面豉咧，通常啲人都会面豉蒸排骨都有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就加咗啲芫茜咁啊打用搅拌机就打咁啊打咗个酱去到腌佢。咁、嗯、啊味道咧都好清新嘅，我觉得系都夹嘅。咁如果中意食芫茜嘅朋友可以试啦，我觉得。就算咧本身你唔系特别好咧，都 OK 嘅。 见你摆喺 IG 啲豆泡好似好正喎。 嗰啲豆泡真系一定你要有啲嘢煎一煎个， 系啊，索晒啲汁系嘛。 因为譬如你去茶楼食嗰啲排骨咧，佢除咗个豆泡，有时可能会有好薄嘅白萝卜咧，又要嚟吸汁噶嘛。其实嗰啲先系精华， 系正嘅。 系啊，咁可以试下呢一个即系用芫茜打嘅酱咯。其实我只不过系将嗰个面豉酱，跟住攞咗四五棵芫茜就摆喺度搅。咁啊，落少少，即系如果你觉得打嘅时候好干，你咪落一汤匙嗰啲绍兴酒啊，落少少油咁样打一打匀佢。咁啊，另外嗰啲腌料就都系普通嗰啲生抽啊、老抽啊、啲糖啊，咁啊腌一腌佢。我仲落咗一羹嗰啲姜蓉葱油啊，咁有啲油咧，咁佢腌个猪肉咧，佢就会即系滑啲咁样样嘅，系啦。咁我就今次我就冇落蒜蓉啦，因为费事咁多味道去冚过咗。 如果唔系就超级复杂，因为你芫茜已经好抢味啦， 系啦系啦。咁其实蒸到出嚟咧，佢又唔系好超级浓郁，咁但系咧你会阵阵嘅芫茜嘅香味咧，我觉得都几好啊，加埋面豉去即系有少少酸酸甜甜咁样咧，都几香口啊，大家可以试下。咁另外咧就係、我尋日做一個餸咧，就係、是買咗啲菜，就炒咗啲蝦仁啦。咁我咧就落咗一樽咧我新買嘅醬料。 係咩？ 咁呢個咧係蟹油 啊！蟹油， 蟹油哇，好香哦！ 你真係要推介俾我， 係咪啊？ 我對蟹膏咧同蟹油咧係有執著。其實我對所有嘅油啦，都係覺得好正，即係除咗最健康嗰啲油啦，即係我講緊嗰啲就唔係話咩芥花籽啊，咩葡萄籽油啊嗰啲，即係我最近咧迷上一種面啊，係鵝油面咯。 哦， 哇，鵝油咧， 即係你中意嗰啲動物嘅油或者係海鮮嘅油，即係有陣香味嘅。 即係佢其實一包面啦，即係一包咁樣得四個啦，賣八十幾九十蚊啦。其實一嚿咧就廿蚊啦，即係一碗面廿蚊。有陣時候我哋譬如落去茶記食個早餐都係三十零蚊咧。咁你覺得即刻覺得落茶記食三十幾蚊早餐好似好平，但唔係人哋廿蚊廿幾蚊一個面啊，一個面咧係物超所值嘅真。哇！我真係停唔到落嚟， 因為佢個包附送嘅鵝油， 鵝油啦，法國嘅鵝油，即係佢真係佢係咁 name 啦，我係咁講啦。跟住就有啲乾蒜片咯，係俾你揀上去，跟住再做翻個拌 面。哇！真係同出街食嘅一樣啊！我相信。 哇！唔好再講啦， 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都有幾多呢啲好味嘅調味料，可以令到你煮餸嘅時候咧更加好味嘅。 我的享樂時代。 阿歐嘅享樂時代之前咧，咁都可以同聽眾咧就介紹翻啦。因為衛生防護中心嗰度咧，其實佢哋有一個節目重温嘅，咩節目嚟嘅咧？就係、是、如何預防和處理兒童長新冠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上網只要揾啲關鍵字咧，咁喺網上平台就免費咧可以睇翻呢啲嘅講座，咁啊瞭解翻件事啦。 係啦，喂，講到免費咧，其實今日我都想講咧，有位偶像啊 ，Anson Low 咧生日，咁七月七號啦，咁我都會搭船過海嘅，可以享受到呢個免費，因為咧。 佢嘅歌迷咧又請全港嘅市民就免費搭呢個天星小欖咁啊，中環到尖沙咀段啦，咁大家又享受下啦。咁其實佢仲有好多嘢都係免費嘅，不過我唔逐一數出嚟，因為即係好似好幫佢宣傳咁。但係即係關於免費嘅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好享受嘅，而且咧搭小輪咧，即係啊有啲風吹下咧，令到自己清醒下咧，都係幾好嘅。咁當然啦，朝頭早咧又送上呢一首作品啊，俾咁多位神徒們啦。 一套管眼射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只杯外中人一线唱，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睡在最深。想是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问问。有些恋曲。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小香肠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身体玻璃胶，我睡在最真，想是相恋。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